大家好，我是郑丹瑞。咩是快活？快活的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不单止快活，仲是好风骚咁去快活。有健康咪就是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早晨，健康快活人啊！记得今日天气都系比较炎热，记得饮水。我系小张张。 大家好啊 ，Happy Friday 啊！ Yeah. 我个心都唔知飞咗去边啊！我系小依依。 大家好，今日系五月十九，所以我提早一日同大家讲，五二零，五二零， 五二我要你， 我爱你， 我要你， 我 再爱你， 还是我爱你？ 五二零之后系乜嘢？ 我不知道。 系五二一，知唔知咩意思啊？ 我不要你。我鄙视你， 播完呢首歌话俾你听，五二一系乜嘢？ 我爱你， 喂，咁一齐开 party 啦！今日我哋一样，我又校长嚟玩游戏，啲 fans 几心急，一早已经话校长系点样噶？校长系边个啊？ 点解啊？ 而家你校长问咩问题咧？已经唔知道 了。你哋两个做咩今日着埋粉红色啊？ 我哋有警棍啊！ 唔系啊， 我震你个企啊 ！Pink Milano。 Pink Milano， 情迷 Pink Milano， 系喎。咁我哋系咩啊？我哋系咪 face to face 啊？定系咩嘢？ 你系定系 back to back 啊？开始咗我哋三小时风骚爆人，各位好朋友一齐嚟玩啊！我将校长同你玩游戏当中点唱嘅时间，喺十二点半到到一点钟，就有呢个点唱时间，唔使咁早打嚟吓，留翻个手，一阵间我哋话俾你听先打嚟，唔紧要嘅。节目啊，今日天气都系炎热嘅，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能见度颇低吓，吹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周末期间天色炎热，有两层嘅骤雨。咁啊，小蕊蕊咧，点解个心已经飞走咗咧？就原因咧就系、是、咧。 剛才我問你兩個的問題，你們兩位不要炸炸大大喎。520之後521是為什麼？ 即代表著一句說話都是。 是啊，同 520。三個字。 是。 三個字。 520是不是特的？ 520是和優尼啊。 我爱你， 我爱你嘛，唔系我爱你，我爱你系咩？我 系啊， 我二 五二零，我爱你， 我二零， 咁二一咧？接住落嘅，即系如果譬如话我五二零嗰日 send 五二零俾你，约约，你约约你就 喺五二一嗰度就复 翻我，就五二一， 我也是， 唔系差唔多啦， 我也爱。 我愿意 哦，嗱、okay ， 呢件事唔会发生嘅， 唔系你， 所以我冇办法估到。 我知，如果 send 咗五二一俾我咧，我就 send 埋咯。 几时啊？几时有再 send 嘢俾我？ 跟住我就 send 886，你知唔知又点解？ 拜拜咯。 今日要同阿 Sarah 讲拜拜啦， 猜过你啊，拜拜。 唔係拜拜俾佢冇貶義嘅，因為咧佢又踏上一個合快樂的旅程啊！不過大家唔使擔心啊，唔使擔心，佢唔係唔做，今日第一會做啦。星期一都有佢嘅聲音嘅。 你有冇去到講到唔做？ 唔使咁遙遠啦，佢 又 唔 係 啊，唔係以為會唔會有幾日咧？唔係嘅，完全冇，完全 四日。 你點樣都好嘅話，我都一定會聽到我把聲。 我知， 我死剩把聲。 又唔好講呢啲，嗱呢句唔得。 哦 ，OK， 我。 系，急急痛啊！痛啊！ 你唔使令我咁好噶，你琴日窒我啫，我到今日我仲铭记于心。 歌声系好矮嘅咩？系咪嗰句啊？ 系啊，其实要同佢有关嘅，但我费事一阵佢唔开心啦。我当时我有一下嘅就我想答你嘅，系同你差唔多。其实我系想答嘅就系啊，嗰个歌声其实我讲，我仲去讲嘅时候，我同佢面贴面咁样影咗张相，跟住你话 系 个歌声好矮噶， 好矮噶。 系啊，跟住佢就同你差唔多， 佢唔系同你，系同梁繼章差唔多，你应该咁讲。 哇，我觉得呢个 perfect。 喂，唔系我即刻吞翻， 剧本都写唔到啊！你 唔系喎， 吞翻， 圈中好多红嘅系同你同我差唔多噶噃。女方啦， 我唔系咁， 你唔好拉文落水啦。 系对唔住， 我唔系 谂呢啲嘢， 我都唔系啊。 我真系设法想希望嘅就所有嘅人都被 转移视线， 得， 将个选择减到最低，然后转移俾你。 多谢， 系啦， 咁先好玩啊， 冇错啦， 系啊。今日咧都系热嘅，咁啊，琴日咧呢个劳工处咧一点几发出咗个黄色嘅工作暑热警告啦，咁啊有指引啦，咁啊新闻咧都讲翻，原来咧上昼琴日已经上昼开始有啲地盘咧工人感觉不适，即系话原来喺呢咁嘅天气翳热咧系好辛苦嘅做嘢，但系咧嗱两位都系圈中人咧，我哋突然间谂起，如果呢个工作嘅暑热警告对唔对于圈中人都有一个叫做效用嘅咧，会唔会 apply 咧？ 拍戏， 例如拍戏啦，冇错，两个情况。 对唔住，我冇拍戏，我亦都拍唔起， 因为嗰阵时咧， 你做老板咯。 我听闻好多咧，譬如夏天会拍冬天戏啦，着大褛啦，又或者咧拍啲古装戏喺露天啦。你知道古装戏系好厚、 好热、 好大， 古装街嗰度咧冇风嘅， 系啊， 辛苦 啊，好艺局啊。 咁嗰啲咪仲辛苦咯？因为你工人咧，你都系着普通开工服啫。但如果你着古人嗰啲衫咧，阔袍大袖喺露天，仲要可能咧，好似好舒服咁样喺度行嚟行去啊咁。几辛苦 啊！如果你咁讲法嘅话，即系其实户外工作啦，系嘛？即系涵盖嘅就系所有户外工作啦，系咪？包唔包括嘅就系所有嘅工种咧？我谂呢啲咁嘅嘢，你慢慢要倾嘅。 要倾 嘅，每一样嘢嘅就一推出出嚟嘅时候，我一定系有啲混乱嘅，系咪？ 慢慢 理顺佢，跟住或者大家磨合。如果你咁讲嘅话，对唔住啊，我又谂到另外嘅一个咧，就系你最中意嘅。都是咁样噶 ，model 啲 model 都系噶，佢哋夏天影冬天嘅 collection 啊嘛，冬天就影夏天嘅 collection， 咁样佢哋咪仲赚？ 系啊， 不过佢哋喺室内影就好啲啦。 有时唔系噶，有时会出埠，出埠喺外边度影噶，都好辛苦噶。 我陪埋佢哋去咯， 帮佢遮太阳咯， 咁都冇用噶，佢哋一样好热噶。 你可以帮到我心凉， 你帮佢揸住件衫， 见到你块面咁长，佢都心凉。 哎，凉啊，好凉，哎，冻啊，喂，俾件衫我。 乜嘢思维啊？呢啲 咁啊，而家个指引咧就，如果系中度嗰啲咧，就做45分钟，唞15分钟。 嗯， 就系如果嗰啲重劳力嗰啲咧，就系要做15分钟，唞45分钟。 系啊， 好啦，咁啊谂起，以前咧有啲演唱会唔好中意晏昼咧，喺马场啊咩嗰啲露天，其实嗰啲工作人员上昼已经开始喺度搭嘢啊。 声嘢啊，试声。 即系嗰时我哋夏日落逍遥啊。 唔 系 咩？ 系啊， 太阳计划， 太阳计划， 仲有龙腾虎步上狮山。 系啊， 其实真系嘅， 真 系 有啊。 你有冇试过？其实有时做完嘅话咧，你翻到去嘅话，你见到咧，你自己着嗰件衫， 系啊，两个人啊， 跟住咧，哇，真系会晒到龙虾咁噶， 哇， 你唔好晒 到好似发烧咁兴 系 嘛？系 啊， 真系啊。 咁 嗰 啲 点 咧？你做 紧 show， 喂，唔得，今日即系假如啦，如果落嚟仲有呢啲咁嘅全日嘅演唱会，唔得，我要停，冇得停噶，系咪先？演唱会就继续做 ，the show must go on。咁所以好多嘢，我谂都系要慢慢嚟做一路睇。 其实你好难讲噶，系嘛？嗰阵时候其实基本上咧，即系你讲紧呢一个 the show must go on 嘅话，系任何死人冧楼嘅情况之下嘅话，你都系要继续嘅。就算系嘅话，你落大雨啊，除非你雷劈嘅啫。若果唔系嘅话咧，你都系会继续做噶。你都试过 啦，揸把遮一路唱住咯。因为佢化晒妆咧，你又冇理由佢歌声咁突住啊。咁啊一路揸把遮嚟唱咯。 我都唔止，我试过有一次嘅就系死都唔肯 cancel 啊，唔系佢， 因 为 佢 book 咗 场， 唔系，系因为佢希望嘅就可以博到最后尾嘅一分一秒。 嗯、 但系件事嘅问题系在话，你而家有一个露天嘅活动啦，坦白讲嘅就系话。人哋会唔嚟噶嘛？ 系啊，冇人睇。 问题系你到最终嘅时候，我系变咗乜嘢？唔系啊，系走都嘛。我系直头系做神功戏啊、嗯，因为佢哋就系话嗰个 show 系大约两点钟，咁佢哋就系话我哋起码咧就去到就十二点钟睇下个情况系点样。 嗯、 好死唔死嘅十二点钟嘅时候，突然之间有一线阳光， 哇！ 啲 人 话 哎呀， 系 啊， 跟住、 啊、 我就话哇掂啦，我哋再拜下神添。我谂住两点钟我应该冇嘢噶啦。 系一定系咁啊，有期盼。 真系咁样嘅，真系期盼嚟嘅。咁跟住佢就个户外一个活动，咁其实咧就只不过系去招呼一啲街坊喺嗰度嘅，就系有啲嘅即系 娱乐， 有人嚟唱歌啊、跳下舞啊咁样嚟街 show 啊、派下嘢嘅啫咁样。点不知咧一路咧就去到呢、這个十二点钟嘅时候，见到一线嘅阳光啦，咁啊跟住佢哋希望可以做尽任何所有嘅嘢嘅话，祈求嘅就两点钟嘅时候咧准时可以开 show 嘅时候就好天啦。 天公造美。 点不知嗰线阳光之后咧开始咧越嚟越衰，越嚟越衰，跟住咧越嚟越黑，越嚟越劲，跟住咧仲要系雷暴啊！ 哇， 系啊，唔得。雷暴真系唔得啦，但系佢又劈一下之后，跟住佢又冇嘢，咁啊跟住点好咧？我哋人就已经到咗啦，因为其实十二点钟坦白讲，你都要 rehearsal 啦， 系 咪？但系好好死唔死嘅，重要系噶啦，佢嗰啲嘅音响器材咧，又唔系喺露天嘅位置，佢系喺一个有顶有瓦遮头，好似个罗马广场嗰啲咁样嗰只嚟嘅。咁佢 set 喺嗰个位嘅时候，佢冇事， 佢安全噶， 系啊，只不过系嗰啲人嚟嘅， 唱歌咪担把遮咯，冇办法， 连个台都冇啊，我的意思是个台其实都是遮埋的，只不过是什么是露天呢，就是观众坐的地方是露天。 嗯、 你死不死 是 啊，到最后的时候的话是得有两个人来。 而 那两个人到最后就 find out 其实是工作人员。 肯定啦， 家人。 是啊，不是你没办法是这样的啦。 我告诉你做露天呢真的 呢都要做。 好多这些这样的故事。我有一次呢就有个 show 在长洲，你长洲呢有一个大大的球场，你知不知近住海滩的。 是。 全部都是露天的。好啦，咁星期日做 show 咯，咁星期六咧就带住一啲 crew 啦，嗰啲音响器材、 嗯嗯嗯、 做球场。虽然个球场唔系好大，但你都冇嚟，净系带两条嗰啲一动嘅喇叭噶，即系你都要带若干嘅器材啦，系嘛、 嗯？ 好啦，点知咧一路出发去紧码头嘅时候咧，落到倾盆大雨，好似黑雨嗰啲咁样，系、 嗯、 有即系成啲声咧都系嗰啲声，好啦，去到码头咧，我哋即系大家坐看受胜。我望住音响工程人员，佢又望住我，点啊？去唔去啊？咁样样，因为咧佢去到咧落咗船，你仲要推去嗰个运动场，佢湿晒 都有电路噶啦， 系啊， 有电路 系啦。咁但系听日先系，咁你会点咧？ 嗯， 当时咧我都打俾另外一个合办单位，咁我咁点啊？而家好大雨，即系 唔整住噶啦，坏噶， 咁唔整啦， 咁 点摆 码又唔可以咁摆喺码头啦。咁于是当下就 揾啲嘢冚住， 系啊， 唔系啊，即当时咧。作咗个决定，我到而家都觉得，唉，真系可能系错，就算啦。咁我哋搬翻去喺直播室做一个节目，即系叫做做咗呢一样嘢啦，咁样即系叫 cancel 咗现场啊。好啦，到第二朝早阳光普照， 咁你冇得搏嘅， 真系 我系你，我唔搏。 梗係唔 搏啦，其實最緊要係乜嘢 ？The show must go on 啊嘛，我理得你喺室外定喺室外啫，只要就係煮 睇咪得咯。 我想講煮飯單係煮飯單， 主办单位佢 O K， 我最系主办单位， 主从你咪啊！ 如果佢 O K 嘅，咁你咪总之嘅就你做、哎、做弹 show 俾佢咪得咯。但我哋嗰次嘅就系佢死都唔肯 cancel， 系因为嘅就佢 book 咗个场地啊。 系啊， 系啊，咁嗰个场地就系俾佢嗰度住嗰啲街坊啊。但系啲街坊因为落雨惊淋到自己融咗，佢唔嚟啊， 梗系唔嚟啦， 几惨啊！我哋基本上都唔知喺度做乜。系啊，但系你成个 run down 要照去咯，你明唔明啊？系啊，啲歌星又嚟咁啊嚟，佢就求其都唔知做咩做乜嘢， 求其啊， 系啊， 冇人睇， 冇人睇啊嘛， 你 俾个 名我，睇边个咁求其。 哦，佢已经离开咗你个圈， 真系噶。 唔 好 講笑 我有一次，我有一次都係，有一次係，有時咧嗱，即係好難講。你去到公園咧，有時咧可能真係未必真係咁多人。有一次咧又多過你啦，我諗幾個嗰啲捉棋阿伯咧就坐嚟睇啦。咁個歌星臨出場之前，點解咁少人嘅？咁我唔知喎。有時呢啲公園 show 係咁上下啦，即係咁樣咯。 係，但有時我又好邪嘅，有一個咧好出名嘅。我以前咧就係做有一間嘅主題公園啦。好多時候有時嘅晏晝嘅話，佢唔係應該話夏天嘅時候咧，佢都有好多啲嘅活動，佢要 launch 噶嘛。咁所以其實都有啲好大型嘅活動嘅，佢每一次都吸引好多記者嚟嘅。但係每一次咧，佢哋都好淡定。夏天嘅话，因为佢话，佢哋声称咧，即系呢一个主席，如果佢嗰日一定会出现嘅话咧，就算你之前三号风球也好，八号风球也好嘅话咧，到佢show day 嗰一日嘅话，一定冇事。 咁犀利！ 我亲眼见证有一次系真系咁样，因为嘅就系由一号风球挂咗去三号风球，但系之前咯。咁点不知嘅就系喺我哋 show day 之前嗰日嘅话咧，慢慢变咗一号风球，嗰个风走咗，真系到晏昼。两点钟我哋开 show 嘅时候嘅话咧，又唔至于阳光普照，但系有阳光出嚟， 做到咯，起码。 所以佢真系好劲，虽然个地下系湿嘅，系啊，咁啊，但系佢就冇所谓啦，都做到嘢。你话系咪真系劲？ 好， 唔知嗰个系边个？你个 friend 嚟嘅？ 我知啊， 阿文文啊， 我劲过你。我嗰阵时喺东莞咧，我一去到做 show 咧，就一定落雨啦。 即系你 去到我一上嘅巴士，一闩门开车就会放晴。 系啊，你呢啲叫佢咩名？叫 Ring Man。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首届中国中亚峰会在西安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圆桌峰会，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会议，并且发表主旨演讲。在会前，习近平为中亚五国领导人举行迎宾仪式，并且拍摄大合照。劳工处昨日首次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历时两个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劳联主席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话，当时有些工友未必即时知道，但是即使得悉警告，都不知道应该怎样作出相应预防措施和安排，亦都不知道本身工种劳动强度属于哪一个级别。他建议劳工处多作宣传。香港建造商会执行总监梁敬国认为，指引比较复杂，希望劳工处和业界再解说清楚。他又说，劳工处曾经表示有应用程式可以下载提示怎样处理，但是他说即使已经下载，由于工地的环境比较嘈杂，工友或者雇主亦都未必即时得悉。另外，由于地盘环境和遮蔽地方各有不同，怎样落实执行指引措施亦都是问题。警方今年首季录得1408宗钓鱼诈骗，损失金额大约2600万，超过九成个案和手机短信和即时通讯软件有关。骗徒主要冒认电信公司和零售集团奖赏计划。最大宗个案的事主损失70万，暂时有34人被捕，相信他们涉及246宗案件，涉案金额300 167万。警方话，大部分短信都系话收件人账户异常、积分到期、要换礼物等，要求市民点击连结进入假网站，输入个人同埋信用卡资料。当骗徒取得资料，大部分会在海外网站买机票、点数卡或者虚拟资产，又或者在本地买电子产品。提醒市民收到来历不明的短信，不要乱按当中的连结，如果涉及积分到期等的内容，应该同相关商户核实。美国蒙大拿州出年起禁制中国短片分享程式 TikTok 的决定受到挑战，当地五个 TikTok 用户入禀法院寻求阻止执行有关禁令，认为禁令侵犯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民众言论自由的权利。蒙大拿州州长詹福尔特早前签署法案，出年起禁止 TikTok 在当地营运，成为美国第一个签署法令禁制 TikTok 的州份。詹福尔特说，禁令将会保护蒙大拿州民众免受监视，出年元旦日生效，到时将会禁止谷歌和苹果的应用程式商店在蒙大拿州境内提供 TikTok 应用。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能见度颇低，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骤雨逐渐增多。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512点，跌214点，总成交金额331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5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62点，跌1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83.25，跌4.5；腾讯控股330.6。跌6.8，美团128.1，跌5.4，盈富基金19.64，跌2.4，恒生中国企业66.76，跌1.02，中国平安55元，跌0.3，建设银行5.36，跌3仙，快手49.9，跌2.65，南方恒生科技3.77，跌7.2，比亚迪股份243.4，跌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3，日元138.54，瑞士法郎0.906，加元1.351，人民币7.051，英镑对美元1.239，欧元对美元1.077，澳元对美元0.662，新西兰元对美元0.624。日经平均指数报30892点，升318点。港金报18270元，跌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7.89美元。卖出195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游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咁而家排到去军器厂街。在九龙区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车多，龙尾在常怡道桥底。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住平石村就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繁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去返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都是车多缓慢。荃湾的荃景围由于有水管急收，荃景围近住圣母岭布塘一段都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将军路三号干线一号码头机场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元朗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四十年军旅史诗，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周末影院《王牌部队》， 由黄景瑜饰演嘅主角高亮认为。 当兵是我们这个年纪的男仔应有的梦想。 由萧战饰演的主角顾一野深信， 只有同自己较量才是真正的胜利。 国剧周末影院王牌部队，星期六日上午十一点，一连两集，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们的区议会本应是为市民街坊做实事，可惜过去被人捣乱破坏，没办法正常运作，病了。家是时候令区议会回复健康，重回正轨，令地区治理更加完善。区议员向政府提出具建设性的建议，改善社区环境，了解市民心声，发挥好区议会应有的作用，完善地区治理，建设社区帮到你。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周十点到下周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节目啊！首先欢迎我哋嘅校长啊，今日嚟咗我哋嘅直播室访问啊，大家光临啊，欢迎校长，一阵间再隆重介绍吓。 我招呼好校长啦，而家我唔敢乱讲嘢啦，一分钟开始， 因为校长嚟咗啦嘛， 系我惊佢炒球啊， 会换翻条 粗行训啦，唔啩？ 你 仲要躲一躲我咁急唔急短话 ？OK 吓， 好 嗱，咁啊，琴晚咧就睇咗黑勤嘅演唱会啦， 系 咁啊 ，feel 下 Hong Kong Harmonic 真系好正，见到。嗰啲人咧，嗰啲演出 whole profession， 咁啊黑勤都系啦。不过我唔系想讲呢样嘢，就睇演唱会有时咧都要啲带少少平常心啊。因为咧，我琴日咧啱啱喺我背后边咧有两个 fans， 大家有冇坐嘅 fans 前边啊？ 冇。 咁咧， 哦，边个 fans？ 你个 fans 定系黑勤嘅 fans？ 我以为 人哋 fans，sorry。 系啊。咁咧，嗰两个 fans 咧，嗱，我唔系话佢吓，不过咧咁啱佢咧就带咗个半张报纸咁大嘅灯牌咧，咪即系黑勤咁样。喂，原来我第一次。坐喺佢前，即系呢啲灯牌前面咧，原来好光噶。我感觉咧，佢全场三个钟头咧咁样举起啦，仰仰仰，同埋我都佩服佢，佢手唔攰，佢三个钟头咁样仰仰嗰个光度咧系照光晒我前边呢一排嘅观众，即系直，好似一架车，你揸紧车咧都有镜，有人照过嚟咁样。咁我心谂，其实咧都 OK， 起码咧唔会话耐唔耐大叫。嗰啲咧，有時有啲 fans 冇機 會，哇你啊！ 有時 咪由佢講完先咯。 嗱，再講以前演唱會，你記唔記得咧？入去第一樣嘢聽到咩聲啊 ？B B 聲啊，即係嗰啲哨子聲。 有嗰個砰砰。 係啦，有一排咪好興嘅，即係嗰陣時會。嗰啲真係好难顶啦，即係如果后面有一排喺你耳边不停 VVB 嗰啲呢。 唔但我好鍾意㗎喎，我觉得呢种系气氛嚟㗎。 唔可以喺你前面，即係唔可以喺后面囉。 唔冇所谓，我觉得冇所谓。 真喺后面喎。 我知啊，我知啊，我觉得气氛。 冇 所谓，係啊，真係啊，我自己都会制造啦。 唔 係， 我觉得呢啲气氛嘅系好，但係其实有时嘅话系真系会影响到人嘅。 Considerate。 咁囉。咁不过琴晚真系好热闹嘅。我即系话我第一次有个感受就系，我原来呢都几特别嘅，因为有两个灯牌即系个额头嗰度，即系个头后边咧，咁系会打光晒。 你竟然冇事啊？ 可以点样啊？有冇事都要继续睇噶啦， 系咯？即系可能会好猛整啊， 都要继续。 或者同佢讲嘅就可唔可以熄一阵啊？咁嗰啲啊，又或者系同人调位 啊， 之类咯，唔知啊。 你下次做 show 咧，我帮你整个牌。 咦？但系好得意喎！如果佢咁讲法嘅话，冇错，我知道嘅就系话黑勤啦，同埋嘅就系呢一个嘅管弦乐团啦。咁但系如果喺管弦乐团有份演出 即係莊重啲隆重啲啊！ 有燈牌係咪好突然？ 其實琴日唔單止， 同埋你坐嗰啲位置都係好前噶嘛。 咁 fans 一定前嘅，佢哋一定會買前。 唔係，有啲你我講緊你 啊， 你係 VIP 位嚟噶嘛？ 我唔係 VIP， 我都係公眾咁買嘅咋。系啊、anyway 嗱，琴日咧唔单止我后边两个 fans 啦，咁其实琴日咧我睇到好多来自国内嘅旅行团、因为我见到前面嗰几行咧，全部都系识嘅，同埋咧睇样应该系旅行嘅朋友们咯，咁同埋有好多举嘅灯牌咧，写住我来自北京啊、上海啊， 哇，正喎、 啊， 好玩喎、 啊，系啊，即系好多唔同嘅省份啦、啊，即系都有啲灯牌，咁得意啊，即系你会佢最得意就系 整翻个我来自风骚快活人啊嘛， 我来自风骚得啦，唔使咁多字啊嘛。好殘噶啦，成個名， 佢燈就 跟住仲有個就係梁繼昌、李麗蕊、馬小強咁樣，要買成行噶啦， 同行 啊，係啊，好貴啊。 我中意 你整我去多次， 唔會啦，係啊，係咯、啊，要買一個區噶啦，而家你咁，仲要寫埋洋洋啊、欣欣啊， 同極我。 不過你頭先講嗰啲氣氛，我係同意嘅啦。咩情況之下咧係會影響，但我都覺得係 OK 嘅。但係全場你睇啲外國眾起曬身， 係啊， 企曬上凳， 我好中意 嘅，係 啊，即係你諗下大家咁靜靜 聽咩 show 啦，坐喺度冇氣氛。 Rock and roll 啊， 嗰啲就 有一段時間嘅話咧，就喺某啲嘅地方，如果你係要睇呢啲咁嘅 show 嘅話咧，我知嘅。其實如果你話喺比較較上邊嘅位嘅字嘅地，你企起身嘅話係比較危險嘅，因為其實佢幾直嘅，係、啦，佢就會揾個電筒照你噶嘛。你有冇試過？ 我冇，我俾人照， 我成日俾人照啊嘛。 但系你就俾人遮啦，如果前面真系企起身， 大家咁话啦，你都系 我系噶，我咪企埋上咯，做咩？ 其实我有乜所谓啫？我呢咁嘅高度嘅话，企起身先至好啊！我唔会遮到后边啊！你明唔明啊？ 明啊！不过我觉得睇 show 咧，真系要投入，要开心。 系嘅， 系啊，咩 show 都 好， 系啊，系啊， 系 啊，系咪？我阵间问下校长咧，而家毕业礼咧，唔知会唔会举起？Form 6A 系啦，但系其实你讲嘅话投入同开心之余嘅话，我觉得亦都要睇一睇嘅就系嗰个场合或者你睇啲乜嘢嘅表演咧，嗰啲观众会系点样嘅？有时我会比较惊嘅就系咧，尤其是系听呢啲咁样嘅管弦乐团啦。其实好多时候咧，佢无端端静晒，我以为佢完，跟住有啲人拍手， 跟住佢再拉， 唔知点解你又会跟佢拍嘅？你有冇 真 系 我试过啊？ 我试过有几次 喺钢琴演奏啊， 咁啊。停一阵，咁啊，仲有啲人就开始尿落嚟， 系啊，千祈唔好乱嚟啊，嗰啲啊， 系啊，跟住我就以后嘅同志哥，我就话点样都好噶嘛，就算佢走完都 忍走， 我都唔怕。 犀利吓！好啦，咁你翻嚟咧十一点钟之后就我哋今日校长， 冇错啦。 你又知唔知？ 我已经准备好题目啦， 我 都准备好啦， 预兆在言。 今日校长问咩话题？有 校长话范围好广阔。 我觉得佢哋呢一期都系咁 啦， 连续两个礼拜已经系咁样噶啦。 两个礼拜好多礼拜 啦。唔系啊，我不得一个学一个，好学唔好？ 好，睇下今日会唔会？得零蛋先， 佢完全冇范围喎，嗬？ 系啊，冇范围 咁好玩 啊，咩都有。 各位同学，准备攞纸同笔，准备一阵开始玩游戏啊！ 椰林内小蜘蛛说感到没意义，无聊地望天边，望寻到意义。下雨天没心事，这热带反气旋，无法了解的天就如他心意。Subtropical boy, subtropical boy, subtropical boy, subtropical boy, yeah yeah. 无聊地弄张纸，写半篇诗作词，无言地望天边，却没寻到意义。椰林内小蜘蛛，像往昔的日子。 星影的早上，听日就系风骚爆人啦！今日有阳光炎热，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能见度颇低。呢个周末天气都系炎热噶，有阳光有骤雨。下个礼拜雨势会逐渐增多。今日喺十二点钟仲有车路的士嚟讲下呢一个电动车辆到底系咪我哋嘅驾驶者嘅大趋势咧？有啲乜嘢我哋需要考虑？呢个时候入市定系几时系最好嘅买翻个电动车嘅时候呢？留意汽车的朋友要留意啦。点样嘅时间？十二点半开始，迟少少可以打嚟。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阿尔大少年，我哋有刘美君。 无聊地弄张纸，写半篇诗作词，无言地望天边，却没寻到意义。椰林内小蜘蛛，像往昔的日子。 网上情缘，双面人。有人话呢个社会有啲双面人，人前手牵手，背后下毒手，仲话呢个系基本嘅人性。其实平常心咁谂啊，手牵手未必系假嘅，下毒手亦都唔见得系故意。有时候当佢同你手牵手嘅时候，系真系当你朋友噶。不过点解又会下毒手？可能因为利益。或者想保护自己。在这个世界有没有人一边跟你手牵手一边就下毒手的呢？当然是有这个可能性的。不过如果你看不出来还相信他的话，那就不要怪晒人。上第一次当没人会怪你。如果一直上人家的当还将人家当是好朋友的话，那得一个原因，就是你太傻了。谁是真心，谁是假意，在这个社会看得透吗？ 在我心目前没有梦，寒夜里不动，离愁别绪徘徊在翻飞的风中。若往昔热情没有用，重遇你也不必心痛，只求共你留在眼内，感觉于心中。早已忘记多少空虚，总要让你梦里占据，挥之不去，始终等你温暖我长留心中。早已度过多少伤心，此际别说后悔过去，彼此都算一生只有一次，爱情无踪。遗憾问谁在作弄，但这刻是谁在煽动？沉默像情刻更重，离开更痛。你在流露最爱是我，在长路崎岖中流浪，但我心已背负太多，难将往日里轻狂。你在流露最 太多，情愿继续带着冷漠缠着我。在翻飞的风中，游往昔热情没有用，重遇你也不必心痛，只求共你留在眼内，感觉于心中。早已忘记多少空虚，总要让你梦里占据，挥之不去，始终等你温暖我长留心中。早已度过多少伤心，此际别说后悔过去，彼此都算一生只有一次，爱情无踪。遗憾问谁在作弄，但这刻是谁在煽动，沉默像情陷灯中，离开更痛。 网上情缘，老实快乐吗？做一个快乐的老实人对吗？对人坦白啱唔啱呢？实话实说会唔会系唔好呢？我只可以话，如果你有说话可以直讲，就要睇你嘅目的系咩。如果系为咗对方好嘅，咁就应该将心里面嘅说话讲出嚟，对方系感受到你嘅诚意。最怕呢个社会上面有啲人讲啲说话，唔系因为想你好，系想你难堪，令你唔好受。佢讲完之后就话我讲嘢系比较直噶，呢啲唔系直，呢啲系坏。唔系要鼓吹虚伪，但如果你少少嘅努力，能够讲啲说话氹得身边嘅朋友或者屋企人开心，咁又何乐而不为呢？将快乐带俾人，就等于将快乐带俾自己。呢个都系我哋节目嘅宗旨，希望每天令你快乐多一点。 情人天星侧边，在那时和空背面，我听见你的笑声，快快去把你手牵，共笑着，共看着。人何浮在风里面，你说你永不变迁，与我恋千百万年，尽里站你面前，在梦里是那样甜，从前事就如又再上演，只有不死昨天。让我梦，让我梦停留无尽思忆中，我不意再跟你牵，与你恋千百万年。就算醒来多心伤，爱梦你够模样。就算醒来多心伤，爱梦里的回响。流浪到那一方，亦凭甜梦作故乡。逗我开心吧，请记紧今晚再三闯我梦。亲我吧，让灵魂凝望你面孔。逗我开心吧， 世间一切仿佛都欠奉，亲我吧，别提原来梦里是空。在那时和风背面，我看见你的背影，快快靠近你身边，共庆幸共计划来年来月千亿天，我看见你的眼中再有最真挚誓言，在梦里站你面前，在梦里是那样甜，从前事就如又再上演，似有不死昨天。让我梦，让我梦停留无尽思忆中，我不意再跟你牵，与你恋千百万年。就算醒来多心伤，爱梦你够无恙，就算醒来多心伤，爱梦里的回想，流浪到那一方，亦凭甜梦作故乡。逗我开心吧，请记紧今晚再三闯我梦，亲我吧，让灵魂凝望你面孔。逗我开心吧，当世间一切仿佛都欠奉，亲我吧，别提原来梦里是空。 张智霖嘅呢首《逗我开心》啊，快到早上十一点钟啊，星影一定有呢个游戏嘅，就叫校长玩游戏。 哇， 今日犀利啦！ 你又知唔知？ 冇错， 系啊， 有为你中国男政司校长啊，吓 佢嗰啲题目好严谨噶。 有几啊？ 你又点知啊？ 系因为头先我唔系点解会咁严谨咧？就因为头先咧，我都专登过去咧，就等佢同佢倾偈啦。 系啊， 咁就希望我叫啊佢个口，就佢都 攞贴纸啊嘛。 佢讲第二啲嘢。 好嘢，校长做得好。好啦，咁啊，一阵间问题大家又识唔识，或者我哋出问题又识唔识咧？咁啊，听住十一点之后， 大家切磋切磋。 好，我哋阿靓妈翻咗嚟啦，咁我哋打你电话，电话码 1872388， 1872388。一阵间十二点半点唱时间，先听十一点钟新闻报告、财经消息，翻嚟继续风骚快活人。 Hello， 大家好，我阿波。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十二点半有点唱1872388，而家可以打嚟噶啦。隆重介绍，我哋今日嘉宾就系来自卫理中学蓝正思校长。 校长早晨， 早晨， 早晨， 喂，主持早晨啊，早晨 啊， 我哋 Andy Lam， Andy Lam， 我人叫咗名好耐噶啦。 有一首歌我好中意噶。 是啊， 哇！你喺度擦鞋， 遮啲关。 叫 Andy 嗰啲好正 ，Andy 啦。 你唔系想攞分嚟噶？系咪而家博分嚟噶？ 唔系，我自己讲啫嘛。你听到咩？ 我听到啦。校长今日嚟到咩感觉啊？系咪咧觉得好有活力啊？呢班人系咪扎扎跳啊？ 男校长， 印象中好似都有一次。不好多年前咯， 哦， 但系冇咁快活嘅，冇咁开心嘅，冇咁风骚嘅。 我会得罪你嘅，你唔好介意。 放心， 我预咗 先啦。 预咗， 我哋 系个 record 几差 ，crazy and happy 啊！好啦，嗱，我同学就问校长问题，答半咧就校长问翻我哋三个，好唔好？ 好， 先嚟发问嘅有梁同学。 好，呢个咧系动物题。根据动物学家分析，动物界嗱，记住系狡猾啊，唔系聪明啊，唔系 IQ 高啊，最狡猾嘅动物排行榜头三位，即系三二一。最狡猾嘅动物排行榜三二一系以下四个嘅，边一个呢？第一，杜鹃鸟、变色龙、老鼠。意思即系话最狡猾老鼠啦吓，咁样三二一。第二啦，马骝、乌龟、萤火虫。第三，乌龟、马骝、杜鹃鸟。第四，狐狸、老鼠、变色龙。 到底边一个答案先系真正榜上嘅三二一呢？ 哇，好混乱啊！ 哎、 我连啲问题都，即系啲答案都抄唔到。 系啊，好，我再讲一次好唔好？ 好好， 系第一就系、 是，即系有四组 combination。 系啦，不如咁样，我俾个提示你，我俾个提示你啊，你净系谂下呢四 个 答案 系 啦， 即系最尾嗰个系边？ 因为最尾嗰个就代表就三个都 最狡猾嘛， 冇错啦。咁、你不如就谂下边个系最尾嗰个系最狡猾咧？ 好啊， 杜鹃鸟变色龙老鼠，嗱，即系呢个系老鼠系最狡猾。第二个就系马骝、乌龟、萤火虫。第三，乌龟、马骝、杜鹃鸟。第四，狐狸、老鼠、变色龙，即系话依次咧四个最狡猾嘅系老鼠、萤火虫、杜鹃鸟、变色龙。你只要估中呢一个已经啱啦， 最狡猾啊！ 你只要估中呢一个就 校长，你同唔同意啊？啊，唔好阻住校长思考先。 哇，校长，校长好认真啊！校长， 我系太可能我太认真，我会拣、我会拣第一个噶。 咦？点解啊？ 第一个系咩？ 系 咪 老鼠？ 老鼠， 第一个老鼠，冇错。 点解啊？点解？ 我唔知点量度。假话喎， 系啊，咁假 话，嗱佢咧列出咗一啲佢嘅行为啦，嗱、假话意思咧唔等于佢聪明嘅，只不过咧我哋用人以人化咧套咗一种嘅想法，就系佢嘅行为伤害人啦，但系佢用一个好聪明嘅方法，即系叫损人利己咁样样、类似即系咁样样。 嗱，校长，我睇啲片咧，我见过咧有啲猫去捉老鼠咧，即系老鼠扮死啊，喐、都唔喐咁样。但系只猫会行开一个虫咁样走咗， 咁犀利？ 系啊， 系咪卡通片啊？ 另外咧， 都唔系狡猾啊， 仲假扮死、啊， 佢求生嘅本能啫嘛。 嗱、 咁点解你会觉得佢狡猾啊？ 狡猾嗱，另外一个我觉得佢狡猾咧就系变色龙，因为咧佢真系跟翻， 佢都系保护自己啫，系保护色啫。 你鸡啊猪啊，佢唔会识变色噶嘛，佢唔识扮色。 咁佢本质佢唔识嘛，系啊。 得啦，你哋两个太肤浅，我唔想同你讲。校长， 校长你拣啦。 如果正常就拣。第一個嘅，因為佢哺乳類動物咧個腦大啲啊嘛，不過我覺得唔會咁正常嘅，咁、可能我試下杜鵑鳥咯。 我都想估杜鵑鳥喎，係啊，我唔知係咩，所以我咪估杜鵑鳥。 有幾狡猾咧？ 因為我聽過啲雀仔咧，去呃人哋幫佢湊大仔女。 係啊， 係啊，所以咧好狡猾。 係啊，咁會唔會叫符合所謂叫做喺大自然生物生態裏面就叫做 損人利己嘛？ 損人利己嘛，係咯。 咁佢幫佢喂雀仔都唔好損。 損啊！ 佢冇幫人喂啊！ 佢仲要 係 趕走曬人哋原先嘅嗰啲雀仔啊！咁跟住佢仲要湊大， 佢 一路都 唔知 啊！你有冇睇呢個動物世界 啊？我唔識杜鵑鳥啊， 但我唔知佢即係杜鵑鳥、啊。 我唔知係咪杜鵑鳥。我知道阿校長講嘅嗰只係好衰㗎。係 冇錯。 好，所以佢喂大曬之後咧，佢啲仔唔係自己 㗎。喂，搞錯。 真㗎， 種族都唔同啊。 杜鵑鳥啊， 揀變色。 校長咧， 變色龍。 杜鵑鳥啊。 杜鵑鳥，兩個杜鵑鳥同埋一個變色龍。 好， 有冇啱？係冇。 有冇聽過雀巢溝佔啊？ 有啊， 就係講杜鵑鳥啊。嘅故事啊， 系，OK， 犀利，今次你系撞定系即知噶？今次你 我系记得有我睇过一个咁样 嘅，就 系 讲咧杜鹃系点样样咧？佢暗暗地将自己的蛋生喺人哋嗰个巢啦， 系啊， 仲要将人哋嗰啲蛋拱走咗，跌烂晒，整死人啲仔，等人哋同佢凑仔。是非常之 缺德，真係缺德， 好差嘅。所以嗱，我哋唔會話 狡猾啦，佢唔係叫狡猾係嘛，叫缺德啊。 缺德， 你睇下點睇咯，睇下點睇啦嚇。好，非常好啊，好嘢， 犀利啊，校長。 Andy 同我打眼，唔係， 我隻眼有啲唔舒服，你唔好誤會。 我誤會，你唔使擔心。 校長有個最高 鼓勵嘅眼神，我哋鼓勵眼神。 我太太會聽翻嘅。 唔好害我，唔好害我。唔系啊，老婆唔系啊，佢讲啊。 我讲笑嘅啫。 翻嚟我哋就有你同学问问题。 炉的火烧烫我，纵然我们全枷锁。遥远的烽火烧向我，破灭我过去心魔。人熬不死可再生，难熬不必多降温。从无极限，即管给我灼痛我的恨。敢死队不断消磨，胡说谎经今天不用超度。想就想老，狂人追似热七度，烧不了速度。蒸汽积压出乌云，可扭转天气。Yeah, I am gonna make it rain, make it rain, make it rain, make it rain。看到的请见证，不死身个温中有圣手啦，未怕受罪，未怕。I'm a man of fire。 light, set a light, set a diamond on fire. I'm a man of fire. Light, set a light, set a I'm a man of fire. 一走过一根本不可分辨，用力辨认着我，用力验实验我，部分落下就落下我，逐段逐段在突破。当小角色解开压抑，当狠角色自然路径，水碰火翻腾，是了星气，即刻出乌云，可扭转天气。你身高温中弱小，手烂未怕，手碎未怕。I'm a man of fire, I'm a man of fire. Light it up, light it up. I'm a man of fire, I'm a man of fire. 你又知唔知发问嘅就系呢同学？ 好啦，嚟咯噃，我想问一问咧，两位同学同埋校长啦，有冇玩陶瓷噶？ 我冇啊。 对于呢一方面嘅技艺嘅话，有冇一啲嘅涉猎或者系研究啊？ 接近零，即系睇过人哋玩过。 咁就好啦。以下女嘅问题嘅话咧，都同陶瓷有关噶。嗱，其实咧有一种咧喺日本咧非常之高超嘅技艺咧，系作为修补陶瓷嘅一种方法嚟嘅。咁其实有时咧，你会可能喺陶瓷嘅整烂咗啊，或者系修补一啲旧嘅文物咧，都会用到呢一种嘅日本嘅技艺嘅。究竟系以下嘅边一种咧？A 就头先我问你嗰个字啦吓，螺就系食我田螺嗰个螺，螺田金字边一个田，或者有一个注音就叫做咧电螺电或者系螺田。B 金计，金咧就系金色嘅金，计咧就系梁计章嘅计。C 菊莲，菊咧就系菊花嘅菊，莲咧就系练习嘅莲。而 D 就系时绘，时咧就系草花头，跟住一个时间嘅时，绘画嘅绘。 完全唔知咩嚟。完全唔知咩，我睇完啲字都冇蒲话， 同埋好深啊！ 完全唔知咩，完全唔知道。我估翻我自己个名 咯。你哋三个， 我记得嗰阵时我跟个陶瓷大师学嘅时候咧， 系咪？系咪叫今日就香啊？你个大师系咪叫今日就香？ 定系明日香啊？今日定明日啊？ 今日香啊嘛？啊，今日香啊！我知道香大师啊嘛。 昨日。 几唔正啲嘅校长嘅你系咪先？ 影响晒我思路啊！专心唔到谂嘢。 我就因为你 对唔住校长，我错。 点样？使唔使读多次？ 菊莲啊，冇得。 我估我自己，我估我自己个名 系啊，冇得搞啊！ 系啊，冇啊，完全我都唔知咩嚟 啊！ 我都估菊莲啊。 你都系指菊莲系咪？即系两个菊莲，一个金鸡系咪？ 有冇人中？ 有人做，哎呀！ 校长先，点解啊？校长 唔知道，我觉得日本人好中意用啲植物嗰啲名嘅，佢哋系， 好， 有冇啊？系咪？两个菊莲一个金鸡，系咪？有人中，正确嘅答案系。金计系一个哲学喺里面噶，其实咧金计讲紧系乜嘢咧？呢一种嘅工艺咧就使用数种嘅漆啦，又或者系金粉啦、银粉啦，或者系白粉混合嚟嘅话咧，就可以修补一啲嘅受损嘅陶器。呢一种嘅日本技艺咧就叫做菊莲啦。头先譬如讲紧时绘，时绘就系乜嘢咧？喺嗰啲漆器上面嘅话，用一啲嘅金粉或者系银粉喺上面度画花，大家一定有见过嘅。另外仲有讲紧嘅就系呢一个嘅菊莲咧，其实就系喺陶瓷里边咧系非常之重要。要嘅一部分就系、是、一种嘅就系猜泥嘅方法嚟嘅，佢可以猜到好似朵菊花咁样嘅，系啦。咁而另外仲有讲紧时绘，头先我讲咗啦。咁而金计咧讲紧呢一种嘅技艺嘅话咧，其实系类似时绘嘅一啲嘅技艺嘅方法，但系佢有一种嘅哲学喺里面嘅，就系话将破损同埋修补视为个物件历史嘅一部分。佢係會見到你啲金色嗰啲一個混混嘅嘢咧，就睇到佢個裂痕喺度嘅，而加以修補，並非係揾佢掩藏，同埋唔係掩蓋佢嘅，所以咧其實係好靚嘅，係啊，咁可以俾你望一望啲圖片啦，就係呢啲係金計 啊，係 金色嘅，即係就算你嗰個陶瓷係爛咗嘅話咧，就用呢一種嘅方法咧，將 即係見翻啲裂痕係嘛， 佢要保存翻啲裂痕。 其實裂痕咧都係一種時間嘅印證啦，即係等於咧我時睇啲嘅古董錶啦，啲古董錶咧佢唔會將佢整到冇曬裂。 裂痕或者冇晒嗰啲岁月嘅痕迹，佢要保留翻，因为咁先系古董表。佢个打佢可以打磨嘅，打磨到佢光光亮亮咧，就反而冇咗种味道啊！啲人话即系咁。 金计就系咁嘅意思啊！佢个哲学嘅就系佢唔会掩盖啦，即系呢个都系佢自己嘅一部分，佢、 okay, 历史嘅一部分咯。咁样好到你 好啦， 好 下同学 前七，你哋听过未？ 听过一啲行得唔系几好嘅旧车 啦。咁但系前七。点解会叫前七呢？咁呢个咧，其实广 前系金钱嘅钱， 金钱嘅钱， 五六七个七 系啦。前七系代表即系， 其 实 系一 个 香港独固有嘅句嚟嘅， 系啊系啊 系 啊，冇错吓。咁但系点解 四 个 选项 叫前七咧？ 得啦，快啊！ 系啊，喺四十年代咧，有个人姓钱叫阿七。佢做嘢好求其嘅，所以咧啲人 叫小强，唔系叫前七。 所以咧人就话嗰啲烂车旧车咧就叫前七， 冇可能。 咁系个人嚟嘅， 有个人嚟嘅。另外咧又系喺以前喺嗰啲旧街市咧，有个人又做嘢好求其嘅。啲人买亲肥猪肉咧，佢就话啊前七啦、啊、呢嚿，即系好轻嘅。 哦， 系啦， 即系个磅数系咪？ 系啦，称嘅，唔系系啦。咁第三个答案咧就系咧以前咧系。旧时代咧用蒸汽嚟发动汽车啊，轮船嘅 系咪咁啊？ 转转转转转， 即系行嗰阵嘅声音。 系啦吓，咁第四个答案咧就系咧，以前咧有贝壳就排第一嘅，咁跟住嗰啲我唔讲啦。然后咧石绿前七银白金九四个答案。 咩啊？你 即系排第前就系排第七啦，咁啊代表冇乜用噶啦嗰啲嘢。 咁嗰啲系咩嚟噶？即系你讲嗰啲咩金九咩前七嗰啲系？ 其实佢系形容当时一啲嘅，譬如话啲机械啊， 有价值嘅嘢。 系啊系啊系啊。四个答案，四十年代有一个人。姓钱 一定唔系， 系佢做嘢好求其嘅。第二个答案咧， 哇！你作呢一个都好求其，你个答案作得， 你坐翻低。你喺校长面前，你唔可以咁嘢。 斗假添啊！ 第二咧就系有个街市有个卖肥猪肉嘅，又系好求其嘅。买亲肥猪肉咧，因为嗰时比较穷困啊，旧佢都话前七呢嚿。第三咧就系话啲蒸汽发动嘅时候咧，就啱啱开始咧就前前七七。前前七七，所以就叫前七。 但车唔系蒸汽发动噶嘛，你唔可以将佢平落去个车。 或者咁你自己谂咯。 啲啊啲啊啲啊 啲就系石绿前七银白金九。校长， 校长点睇啊？ 校长想走。 即系你理性地觉得七系最似样嘅，不过又 即系你个 D 系 嘛？ 你 个 D 系最似样 啊， 因为佢撞唔到咁多其他嗰啲咩系其他嗰啲嘢。 因为四十年代你要流传到嗰件事，即系唔系而家咁容易去传播噶嘛？有个人点样咩故事？ 系啦，系冇理由一个人影响到成个车市。 即系大家都明白，当时好明白嗰件事。 我都觉得应该系 D。 系啊。 是不是 D 校长嚟噶？ 我紧啲， 我跟 校长，我都系正常人。 我跟校长，即系话你唔正常啊？ 系啊，我系唔正常。 我唔正常，我拣 B。 B 啊 ？B 系乜嘢啊？ 一诶就系诶，佢 猪肉佬 啲乜嘢？咁即系 肥猪，猪肉佬， 猪肉佬， 猪肉佬， 系啦，有啲乜嘢佢就话前七啦，咁样啊，系啊， 呢个都似。 B 同 D 有冇人中？ 一个 B， 两个 D。 有冇人中？ 听住啦，冇人啱。 哇！ 剩翻咧就系话四十年代有个人，个姓钱叫阿七，做嘢好旧。 头先你应该拣一， 唔系啊？但系其实呢个嘢同形容嗰个车有咩关系咧？ 因为佢求其啦，咁先系旧香 港。咁我拣 C 啦，我觉得啲车水滚咯。 系啊，蒸汽嗰时咧就。好 ，C 啦 ，C 啦， 因为我坚持要做正常人啊，我唔想即系 我坚持做两个 C 一个 A， 两个 C 一个 A， 答案， 答案梗系校长啱啦。 做正常都系有回报嘅，我觉得 校长呢啲 真系唔正常，系需要有代价。 几有智慧， 有勇气，有勇气，有勇气。 好啦，答半翻嚟之后，校长问问题， 精彩。 长笛俾你廉价脱手再忘掉。勤力上进难在每晚听古典，他带着竖琴而居了，主演护城里面，虽解散乐团难以避免。望着要逼你子女考试八级琴才练，忘掉你有个乐趣在你大提琴发现，心笑当我们。那张同一样纪念唱片， 弦乐伴奏，其亦弹着残旧乐器，隔空重聚又再见。时间乐队，成长伴侣，能团聚一晚，尘封低音管再吹。入了早一拍，那位是谁？谁人慢了归队？需过分尖锐，回忆也为追求乐趣。合照逐个队员来挂念，敲响三角铃，你又记得同一幕震撼场面。台上是你我他，回复同样位置，角色纯属就似那一天。时间莫对。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西安市主持中国中亚峰会，并且发表主旨讲话，强调中亚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必须得到尊重，任何人都无权在中亚制造不和对立，更加不应该从中谋取政治私利。习近平说，世界需要一个稳定、繁荣、和谐和联通的中亚。他说，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亚是亚欧大陆的中心，中亚国家主权、安全、独立、领土完整必须得到维护。习近平说，一个充满活力的中亚将会为世界经济复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中亚有基础、有条件、有能力成为亚欧大陆重要的互联互通枢纽，为世界商品交换、文明交流、科技发展作出中亚贡献。翻嚟本港，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喺上昼10:40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嘅热压力颇高。劳工处提醒雇主同埋雇员喺警告生效期间采取适当措施，以预防喺酷热天气下或者高温环境中工作而引致中暑。劳工处昨日首次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历时两个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劳联主席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说，当时有些工友未必即时知道，但是即使得悉警告，都不知道应该怎样作出相应预防措施和安排，亦都不知道本身工种劳动强度是属于哪一个级别。他建议劳工处多作宣传。香港建造商会执行总监梁敬国认为，指引比较复杂，希望劳工处同业界再解说清楚。他又说，劳工处曾经表示有应用程式可以下载，提示怎样处理。但是他说，即使已经下载，由于工地的环境比较嘈杂，工友或者雇主亦都未必即时得悉。另外，由于地盘环境同埋遮蔽地方各有不同，怎样落实执行指引措施亦都是问题。 警方表示，今年首季录得超过1400宗钓鱼骗案，损失金额大约2600万，超过九成个案和手机短信和即时通讯软件有关。骗徒主要冒认电信公司和零售集团奖赏计划，最大宗个案的事主损失70万，暂时有34人被捕，相信他们涉及246宗案件。警方发现骗徒会按市民生活习惯改变而转换犯案模式，提醒市民收到来历不明的短信不要乱按当中的连结，如果涉及积分到期等的内容应该同相关商户核实。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能见度颇低，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1%， 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572点，跌154点，总成交金额479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01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34点，升5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83.5元，跌4.2元，腾讯控股334.4元，跌3元，盈富基金19.71元跌1.7元，美团128.9元跌4.6元，恒生中国企业67.04元跌7.4元，中国平安55.2元跌1.1元，南方恒生科技3.79元跌5.2元，建设银行5.35元跌4.0元，中移动66.5元升9.5元，快手50.2元跌2.3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8，日元138.47，瑞士法郎0.905，加元1.349，人民币7.044，英镑对美元1.241，欧元对美元1.077，澳元对美元0.664，新西兰元对美元0.63。日经平均指数报30889点，升315点。港金报1830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962.79美元，卖出1963.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由于城门隧道会在今个星期日清晨的5点开始实施易通行不停车缴费服务，城隧一带会在星期六20号晚11:30开始分阶段实施临时交通安排，去到星期日凌晨12:00开始，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介乎管道入口至收费广场之间的慢线封闭，去到凌晨的2:00，城门隧道来回方向的转车站是会暂停运作，而由凌晨的4:30去到5:00，城门隧道来回方向的管道以及所有通往城隧的支路全线临时封闭，受影响的通宵巴士和专线小巴路线到时是会改经青沙管制区。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在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在空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海富中心。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在空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彩虹村桥面。 封路情况，荃湾的荃景围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荃景围近住圣母岭步堂一段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要特别小心。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向中环、青山公路华园村向九龙、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方向尚德村、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向元朗、将南隧道出口方向将军澳、车公庙路田心村向显径，还有三号干线一号码头方向机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国剧八三零白百何佟大为，我们的婚姻。 女强人董事佳向丈夫李宇文讲自己的心底话： 我做金融的，我哋唔会嘥时间喺无谓嘅嘢度。你就系得咁多时间噶咋？要揾份工嘅，一系就揾份收入高嘅，一系就地位高嘅。你两头都唔到岸。 国剧八三零，我们的婚姻， 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我见到，我无烟代言人 Wise Mike 真系见到，香港全部烟民都戒咗烟，冇人再围埋喺垃圾桶食烟，亦冇人再边行边食烟，逼其他人吸二手烟入面嘅致癌物质。呢个零烟害嘅愿景一定会实现。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一齐支持香港迈向零烟世代。 风骚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跟成班朋友聚在一起畅所欲言，还大家一起吃餐好的，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提嚟大家十二点半有点唱嘅时间，咁可以打定嚟1872388、1872388等待你嘅电话。介绍我哋今日靓仔校长， 好嘢，蓝校长 ，MVP， 蓝正思校长， 你真系善良，你哋啊， 来自惠理中学，好，准备啦，好，交俾校长。 校长，第一题， 第一条地理题啊， 地理题， 好，呢个比较易嘅真系啊。世界上鹽度最低的海域在哪裡？不是鹽度最高我們知道，鹽度最低 的海域。 A 中國南海， B 日本東海， C 紅海， D 波羅的海。 最高就是死海，是不是那時候那個 一般嗰啲海水咧，鹽度35咧，底嗰地方咧係有時10以下嘅。 嗯， 嚇，佢最低鹽度地方咧係有陣時1至2咧，只係接近咧係一個可以飲用嘅食水嗰個情況。 校長，咁點解會有時鹹啲，有時會冇咁鹹嘅？ 係問得好，其中嗰個主要原因咧，譬如好幾個因素影響嘅，譬如咧個地方好多雨水啦。 嗯。 第二就係可能好多嘅河流啊匯集嘅時候，好多淡水夾佢啦。第三咧就係、是、佢比較少同其他嘅海水混雜， 哦、 因為佢都會撈翻鹹佢噶嘛，咁、所以咧依、這個地方就係有依啲因素令到佢比較鹽度好低啦。 嗯， 我估 紅海咪就係聖經，唔係啊，佢因為佢 波羅的海，我估呢兩個紅海或者波羅的海， 因為呢啲好似感覺上你會覺得嘅就係佢。 可唔可以講一次啊，校長四個答 好 ，A 就係中國南海 ，B 就係日本東海 ，C 就係紅海 ，D 就係波羅的海。 不如你估红海，我估波罗的海。 不如你估， 我估。 你系咪一个红海一个波罗的海啊？ 系啊。 中国南海同埋咩啊？仲有 日本东海。 O、okay, K， 我估日本东海。 唔会咧，你唔好咁傻猪啦。 我中意啊。 你要咁样，我冇办法嘅，教而不善，赶你。 校长佢话我 波罗的海。是不是跟剛才校長說的那些因素都是有關的？ 是有關的，這個地方是的，沒錯。 因為南中國海或者日本東海咧，佢對住太平洋啊咁樣嗰啲大海，但係紅海或者波羅的海咧就喺內陸，即係較為 內陸，所以咪難啲沖淡佢咯。 唔係啊，你咁你 頭先校長所講嘅，佢就係話佢有機會嘅，就可能嗰個地方雨水比較多嘛。 啊 你有冇留心聽書㗎？第二樣嘢就係其實佢匯集有好多嘅河流嘅話，所以佢有時佢會比較鹹，同埋冇咁鹹啊嘛。 嗰啲係河流， 係啦，陸地嘅河流嘅淡水輸入比較多。 陸地嘅河流有時淡水輸入，所以 係啊，啲河流係淡水咪溝淡。 係啊，是但啦，你係咩啊？你紅啊？你咪試啊？ 你唔好咁樣帶動，唔得。你咁樣帶動我唔講嘢。 我哋是但出 五條啊，仲有嗰啲啊。 啊！波罗的海， 波罗的海，我是红海啊， 我是东海。 好，答案是 B 嘅。 B C D 有冇人啱？ 有人啱， 有人啱。 系波罗的海。 哦、 啊，喺北欧，喺北欧嘅地方系啦，咁好多河流啊嗰啲嘢系。 即系俄罗斯嗰头啊嘛，系嘛？ 芬兰啊，附近嘅地方啦、啊， 好 啲地方 知道。 就因为佢有好多嘅淡水嘅 几样因素都有嘅，佢话。 哦，咦，都几得意喎！即系其实佢可以 有 机会 去旅行睇下啦，系啊，但系都要煲嘅，我估都要。 好 ，OK，Thank you， 弟弟， 笑话。 第二条，第二条，好，咁咧就系物理题， 物理 题，呢个可能小学生识都唔顶。 哇，你好大力啊！ 咁如果我哋唔识，咪衰过小学生。 但系通常小学生识嘅我哋都唔识嘅，咁安心啲啦，舒服晒，系咪啊？好，佢问咧地球嘅公转嘅方向，咁 公转嘅 方向，嗱，咁即系好简单啫 ，A 由东向西，由 B 西向东 ，C。由北向南 ，D 由南向北，谂唔到啊 ！feel 下自己点转紧咯。 南向北， 我已经有咗答案啦。我拣 A。 东向西。 哦。 东向西。 系咪因为同太阳上落嗰、那个？ 公转就系围住太阳转啦。 系 啦。系啊，公 转。咁所以你幻想，如果你而家喺北极圈嘅上方，你望翻落地球度。佢應該點轉嘅？你可以諗下，幻想一下。喂，睇你睇啲電影嘅時候，覺得地球點轉㗎？嗰陣時 冇留意喎、啊，就係留意啲男主角嗰 啲。你冇膚淺啦！ 因為頭先到校長話嘅，如果即係東向西咩、北C 係北向南 ，A 係 東 向 西 ，B 係西向東 ，C 就係北向南。D 就是南向北。 我就係記得佢係斜嘅啫，其實佢係斜咗噶嘛，係 咪？樣 啊 嘛， 係啊， 轉。 公转啊，系啊，系咯，唔系自转， 又自转都系咁样啊！佢自转同公转都系嗰个 direction 嚟噶， 应该都系就东向西噶嘛。 系啊，我觉得系咯。啊，校长而家好严谨， 系答咗未啊？答晒未啊？ 未， 仲谂紧。 我都系拣东向西啊，校 长。东向西啦。 我由西向东啊。 好，咁咧就佢话喺北极嘅上方去向下睇咧。地球是以逆时针的方向、由西向东围住太阳公转的、所以有时不正常呢都是 有收益的。 喂，你不准这样。 好嘢， 好嘢。 校长会不会搞错了？ 我未上太空 check 过，我不肯定，我都是抄资料啫，都系。 系咩？原来黑公转是这样的。 系啊，上网睇下片啦，上睇片啦， 知道，吓，长知识，长知识，好，第三条， 好，第三条，卡通题， 卡通题， 死咗我又冇睇， 校长第一位校长问， 好， 咩卡通？ 唐老鸭 ，Donald Duck， 曾经喺边个国家禁止播放？ 佢问过，呢条真系 啦， 呢条真系 问过，咁想问第二条啊？ 唔记得啦，但系 好啊，咁照问啦， 照问系咪啊？ 系啊， 好 ，A 系芬兰。B 是法国、C 是中国。 啊、在什么地方、 D 是日本。 只是问过为什么他被禁的、 啊。是不是问为什么在 哪 里、在哪里被禁啊 是啦。 芬兰 。 芬兰。 全中芬蘭，全中啦，唔使講啦，你都 知道 係因為話佢冇著褲子啊嘛。 有人話係原因，但有人又 check 過唔係嘅喎。 係咩？咁真正原因係 啦， 即係 因為有佢當時有啲人咪係經濟原因，因為芬蘭咧好想推動自己本土經濟，就發展嘅本土嘅卡通，就禁止某啲嘅外來卡通。 咁其實點解就係唐老鴨？係 咯， 咪 其 實老鼠啊，又或者係海綿寶寶啊？咁點解？ 我去查下呢件事。 係啊， 但係唐老鴨以前都好紅㗎。我细个时候好中意睇唐老鸭， 佢系三四年开始播放，佢话当时系 三四年啊， 系啊， 系啦， 七年開始有即係芬蘭話有啲人提議就禁播咁樣。 哦，嗯、太紅啦，因為 咁想早期唔係咁多啲咩小丸子嗰啲噶嘛。 好 嘅，好 very good 我中意小新多過小丸子。 好啦，第四條 ，好生物題，有冇聽過一種昆蟲叫做屎殼狼啊？ 點寫？ 系咪真系屎个屎啊？ 系啊，冇错。 吓，壳咧？ 系咪？系啊，我想问校长， 背壳个壳， 系咪佢推住嚿屎推嗰个只啊？ 屎壳，咁佢就系食其他生物嘅粪便嘅。 系佢推住嚿屎喺度推噶嘛？ 佢哋就话咧，佢系世界上力量最大嘅昆虫之一， 好重嘅嗰嚿屎。 系啦， 你问佢可以推自己嘅体重几多？ 冇错，可以推自己体重嘅几多倍咧？大概几多倍咧？好， 四个选项。 A 大概系十倍啦。B 是大概是100倍啦、 嗯、 C 是大概是1000倍啦、 嗯、 D 是1万倍大概 ,OK? 不会10倍啦 一定不会 100都不会我是100。 100倍是很犀利的。 已经很犀利的啦。 矮仔都可以搬得了很重的东西。 倍 喎、啊。你推动100个自己喎、 啊。你推动自己的一倍都不得啊。 一倍得不得你 梗不得啦。他有150几磅你推不推到150几磅的东西 推到为什么推不到啊 唔好拗啦，两位同学唔好拗，一人少个，一人少个。 好， 冇错。 我哋系为咗知识噶咋， 但系冇必要噶嘛，为咗知识都可以唔使拗。 我估系100倍，啊唔系十倍，一百倍。 佢系十、一百、一千同埋一万 系 嘛？ 系冇错， 我估一千， 冇可能。 屎壳虫啊！ 不过昆虫真系好犀利， 好犀利啊！ 人哋话嗰啲跳蚤， 跳蚤可以 跳到唔知几多倍啊！ 跳嗰个高度系自己 的。系啊，我又系谂起佢。 所以真系要观察佢哋咯，即系上帝创造好奇妙。 好犀利！ 如果人可以 都做唔到啲咩十倍啊、一百倍啊， 其实唔系咩校长，佢咁多种唔同嘅类型嘅，我都唔知佢点样 design 噶。 吓， 冇错， 啲样咧可以全部都唔同嘅。OK， 我 劲一千倍， 一千好冇？劲啲，好， 梗系啦， 一千， 我 两个一千，一个一百， 两个一千，一个一百， 有冇人啱先？ 有人啱， 系正确答案 系一千倍嘅。佢可以推咗自己咧1141倍嘅嘢， 哇！好犀利啊，真系好犀利啊！ 哇，千四， 真系好犀利， 一千个自己 喎， 好奇怪啊！ 拉都拉唔喐啦， 同埋佢就系推屎， 佢推嚟做咩？ 食咯， 边食咯？一千倍自己会食几耐啊？ 咁佢可以推唔系食晒嘅，系啊， 分享， 一生人推一次， 即系等于我哋可以推几架双层巴士咁啊！犀利，咁啊， 系啊，系啊，犀利。 其实会唔会系嘅？大自然当中嗰一人类 超级 英雄，渣 可能系。 但我哋嘅脑袋犀利咧， 冇错冇错， 我哋嘅脑袋赢翻咧。 我冇啊，我脑袋好渣，都系我有老母，你又唔记得？ 好，仲有 五条， 好，仲有一条啊！头先节目开头听你讨论啲日期噶嘛？ 系啊系， 系咪啊？即五月二十号咩日期？ 系啊， 好啦，所以条摆喺最后啦。好，咁今日咧，5月19号咧，嗱，咁就喺历史上边或者被某啲地方定为特别日子或者节日，哪个不是？不是吓，唔系，即有三个系，一个唔系。OK， A 系希腊嘅屠杀纪念日。B 是智利的姐姐节，即等于爸爸妈妈节嗰啲啦，父亲节嗰啲啦，系嘛？ 姐姐即系 sister， 系啦，冇错。 因为香港呢个姐姐就公爷咁解啊。 好 ，C 就系越南嘅胡志明诞辰。D 咧就系中国旅游日。 唔系， 唔系，系啦，有一个唔系嘅。 中国旅 游，一个系希腊嘅屠杀纪念日。B 是智利嘅姐姐节。C 是越南的胡志明诞辰 ，D 咧就系中国的旅游日。 我觉得 D 我系 中国旅游 冇中国旅游日嘅嘛， 有分分钟有，但我觉得唔会系五月十九咯。你五一黄金周， 五月十九号有冇关系噶？即系五一九七有冇关系噶？ 冇特别原因， 冇特别原因嘅， 即系有啲嘢佢发生过啊嘛。 国际乜乜日， 佢都定咗想嗰日庆祝。 我觉得唔系旅游日咯， 系我都觉得唔系旅游日。 喂，但好多游客喎呢排。 哦，黄金周啊嘛， 周完啦系嘛，黄金周仲系黄金周而家19号咯， 吓，全部买啲啊！ D 啊 D， 全部买 D， 全部都觉得 D 唔系， 系啊， 系啦。 但系你校长你嘅神迹好似话我哋错，你嘅神迹好似 唔系，喜怒不形于色， 好似佢个样觉得我哋错咁。 系，其实系真系冇一个人答啱喎，今次 系 唔系？ 等阵，冇 讲住， 唔 讲住， 唔好讲住，唔好讲。 中国旅游真系有噶。 但是呢一日咩？ 系今日啊！你想问 系今日啦，系今日啦， 系啊系啊。 校长，我想问咧，其实如果我哋夹啱嗰个咧，即系唔系嗰个咧，系就完全系冇呢个节日嘅。你嘅意思系， 定 系 唔 系喺五月十九号咋？ 应该系冇嘅， 即系冇嘅， 即系错嘅。 姐姐 ，C， 点解你觉得我 C？ 我估 C， 唔知啊。 我估诶越南， 唔系因为如果校长作咧，佢可以系指你嗰啲姊妹啊、兄弟姊妹咁啊。姐姐佢应该系佢作出嚟。 我估 C。 姐姐， 两个 B 一个 C， 姐姐 两个 B 一个 C， 一个 C 有冇人啱？ 有人啱嘅， 姐姐 正确答案系 正确答案系 B， 智利嘅姐姐先。 系啦，冇可能有姐姐啦。 喂，咁姐姐都需要尊重噶，点解唔可以 姐姐哥哥嘅？姐姐哥哥噶嘛，嗬？ 系啊，你应该要讲兄弟姊妹啊嘛，嗬？佢无端端讲姐姐， 好嘢， 我终于醒。 好啦，今日 好犀利喎，今日 系啊， 我 转咗我仲 再 一题，答错 咗，我都答好多， 好 嘢，好嘢， 我让咗俾你嘛， 啊系啊， 点 得啊？ 一千，我记得， 得 两位同学，冷静，俾校长讲下啲信息，好唔好？校长有首歌，因为有啲信息讲俾啲同学仔嘅系嘛。 是啊，今日都多谢大家有机会俾我嚟倾偈，同埋去好开心嘅气氛。咁送首歌俾我哋嘅同学啦，希望佢哋 有咩想同佢哋讲下？ 因为我相信咧，即系头先阿蛋都讲嘛，健康系就 系好重要， 丰收又快活，系咪啊？咁所以我估呢个健康咧，更加 系 讲身心灵嘅健康。咁所以都好挂住我哋嘅学生，我嘅老师，希望佢哋咧都系知道咧，有人同佢同行，有人陪伴佢嘅。咁呢个系一个健康好重要因素嚟嘅吓。咁所以都送俾今日所有嘅听众啦。我哋屋企人啦、朋友啦、姐姐啦， 阿南太 啦，吓，即系记住，有啲嘅困难咧，当然唔容易解决，不过咧，有人会等待、等候，想听你嘅心声，会陪伴你，愿意同你同行嘅，咁所以送首歌俾大家， 呢个歌就系 阿别咧， 你会唔会一齐唱啊？系要扮呢把声。 搞唔掂， 好，再一次多谢南校长， 多谢你哋啊，多谢你哋。 是晴天，太阳高高挂起，麻雀吱吱叫，公鸡屋屋屋屋啼。快些快些起来，穿好衣服，洗好面，大家吃早餐，就到幼稚园去。我是小龟龟，今日翻学啦。 当小乌龟由屋企爬到学校嘅时候，已经黄昏啦。老师对佢话：小乌龟啊，放咗学啦，你翻屋企啦。 吓！ 当小乌龟爬到翻去屋企嘅时候，已经天光啦。乌龟妈妈对佢话：小乌龟，天光啦，你翻学啦。 啊，咁点啊？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十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啊，咁就可以爬快啲。 错，系咁样就可以爬得开心啲。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呀！ 好啦，一个礼拜得一次，一次咧得半个钟，知唔知系咩咧？冇错啦，就系点唱嘅时间，就系几时啊？冇错啦，就系十二点半。电话号码冇错啦，就系18723888，18723888，快啲打嚟，因为一阵间十二点半咧就会接听你嘅电话噶啦。不过如果你想打嚟，但系你又唔想或者唔方便咧，自己讲都可以话俾阿靓妈听，我哋帮你读出你嘅点唱啦。天气炎热啊，31度气温，相对湿度70%嘅。今日下昼炎热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呢、这个星期六日咧，天气炎热同埋有骤雨。下个礼拜骤雨会逐渐增多。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的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超超， 大家好， 车路达人超超 又嚟啦， 冇错冇错。今日咧，对于呢个成个驾驶嘅一个圈子啊，里边咧吓，都讲得好盛嘅话题，就系、是、未来嗰个电动车，或者我哋简称电车啦吓、但唔系叮叮啦吓，电动车咧咁啊清楚啲。咁啊，对呢个趋势会点咧？同埋而家你面对嘅问题又点咧？买唔买咧吓？等等等等。 喺街道真系多咗好多， 好紧要啊！ 各大车厂同埋佢哋都系推电动车作为佢哋嘅大前提。 我哋当一两年前咧，其实可能某一个牌子真系净系得佢嘅电车。 冇错。 但去到而家呢一刻咧，其實好多歐洲牌子佢哋都出咗好多嘅電車喺市面上面已經行緊走緊啦。 同意。 國內亦都好多出緊嚟香港。 啱啊。 咁最犀利嘅一個數據咧，我自己睇落我都譁然咗嘅。原來國內某牌子嘅電車喺香港嘅銷售量，原來而家係第一嚟嘅。佢仲係 凌駕於其他所有車。 佢新車登記嘅數量真係講緊落地行緊嘅，佢已經係第一咗啦。咁、所以其實而家各大牌子都有噶啦，電車真係呢個趨勢勢不可擋。 同埋我哋上次都講過啦，即係2035年啊嘛，係咪？即係到時咧就唔會再登記嗰啲叫做電油車輛啊嘛。咁即係有少少焗住咯，係咪？ 係啊。甚至乎應該咁講，我哋個睇法而家政策真係可以俾我哋去登記新嘅燃油車去到2035、但原來咧好多車廠已經落咗決定㗎啦，佢哋喺未來幾年已經唔會再出燃油車，咁變咗係大家個選擇燃油車可能越嚟越少㗎啦，即係佢可能而家呢一年裏面叫做宣布嘅，可能已經真係沒代咗嘅燃油車嚟， 變成古董咯。 但係啦，係啦，佢講得啱啦。但係從另一個角度睇，呢啲車會好貴 嘅 啫。 係啊，我自己嘅 收藏品， 收藏品嚟㗎。同埋可能多一個睇法就係、而家呢一刻買末代嘅燃油車，其實可能都叫做有著數㗎。點解咧？車廠之前咁多年嘅經驗，研發咗咁多嘢，所有嘅秘密武器，真係要抌曬出嚟㗎啦。佢仲唔投放落去而家嘅叫燃油車嘅話？冇噶咯，佢啲秘密武器嘥曬噶啦，所以其實咧， 連啲天殘腳一定要使出嚟， 一定要用啊！ 萬佛朝宗嗰啲，佢練緊萬佛朝宗， 係啦，咁所以咧，其實嗰啲秘密武器真係而家我見得到，啱啱近代宣布咗嘅燃油車，佢 哋真係好多新嘅技術突然之間 有啲乜嘢秘密武器啊？ 譬如咁講啦，計個馬力嚟講，佢哋全部都係好細絲絲嘅，但係好大馬力， 係啊， 變相係真係可以慳油到好緊要，好緊要。譬如甚至乎我自己嗰部咧，我諗都算係末代噶啦。咁、跟住咁，我一睇個數據，我自己都嘩然咗。有一日我係啱啱喺香園圍嗰邊直接揸車翻屋企啦，揸咗好遠啦。咁但係一睇嗰個叫做耗油量，哇！我自己一睇係6.1 liter per 100公里， 哇！ 咁其實嗰個慳油程度咧，係講緊遠勝於大部分嘅車， 好多、啊， 甚至乎連混能車都係差唔多嘅嘢。 好遠咧、啊，你由香園圍嗰度揸出嚟。 係啊，但問題係點解咧？其實佢哋就係好多嗰啲所謂秘密武器落咗去咯。佢架車點樣去慳到油啊？只要你唔係塞車嘅情況，你停停咗架車度燒油，佢其實真係可以做到極度慳油。 趙趙係咪衰咧？點解唔早啲攞出嚟咧？又好似擠牙膏咁樣嗬？即係佢都係想你換車啫嘛，係嘛？擠啲又擠啲又擠啲咁樣嘅，就到而家你冇辦法。 但係冇計㗎，你一擠到落嚟， 已經曬 爛。曬爛嘅時候，我哋作為消費者嘅時候，真係諗得過嘅呢一批。咁其實新車可以考慮啦，再唔係。等多幾年，啱啱而家呢批新車落曬地之後，佢哋成為咗二手車嘅時候， 就會平好多 啦，更加抵買啦。到時就 其實二手車嗱係抵買嘅，但係都有啲人咧對二手車存有一啲嘅，我唔可以話偏見嘅想法咧，就係、是、二手車如果上一手用得 唔 好，係啦，又或者如果二手車暗病係咪先？亦都因為有買二手車嘅人嘅啲中招故事咧，喺坊間有流傳過，咁所以有啲人可能真係譬如我屋企有個人咧，我嘅佢唔中意買二手車嘅，從來唔買二手車咁咯。咁同埋電車既然一個大趨勢，咁我哋都要了解多啲啦。 冇錯、 如果真係我哋要入市啦，買啦，咩留意呢咁樣。 咁其實咧，我都會建議翻嘅，大家可以喺而家呢一刻啦，真係可以參考翻咁多個牌子啦，因為唔再係一兩個牌子獨大咗嘅呢一刻。但咧亦都要留意翻喎，電車好多人唔為意咧，其實架電車佢成個車底都係電池嚟嘅。 係。 所以其實咧，你可以留意翻市面上面大部分嘅電車，原來佢哋都係叫做好似SUV 高身嘅車，有實際原因㗎。你睇翻嗰啲所謂扁身嘅家庭房車式嘅，其實佢哋個後座係會突然之間高咗好多嘅。外觀上大家唔知道嘅，但係一坐上去嘅時候就會發現到呢個問題㗎啦。咁譬如我自己為例啦，咁我其實同阿強強差唔多高啦，咁。去到嗰種所謂私家車型嘅電車，個後座會有咩效果呢？我上車嘅時候可以正常咁上落嘅，但我落車嘅時候，我將隻腳一打橫放出去嘅時候咧，竟然係掉地掉腳嘅。 你都掉腳， 咁我死啦！ 掉腳掉得好緊要， 你都掉腳， 係啊， 好畏高嘅。 你我諗真係要跳落地噶啦，嗰個動作，因為其實好點解會有呢個狀況呢？因為個電池高咗。 佢浪高咗架 車，凳都要放高咗嘅。咁、 哦、 所以其實個離地誇張到係咩咧？差唔多我都離地半尺至一尺嘅。咁、所以其實成個動作，我離開部車嘅後座嘅時候，我真係跨出去之後，我係差唔多叫向前中出去離開架車。 咁如果你有小朋友或者係老人家嘅話，咁係要好麻煩。 咁所以咧就要留意翻樣嘢啦。如果大家係諗緊買一部叫房車型嘅電車。但是有老人家諗住俾佢長期坐後座嘅話、其實你可能睇埋比較埋嗰個叫做 SUV 形狀嘅、可能大家嗰個落地嘅距離差唔多嘅咋。咁、但係問題，你如果老人家嘅話，可能 SUV 你反而仲方便佢一腳就攬落地。你如果扁身嘅話，反而喺嗰個動作上面咧有少少掉腳嘅，真係，即係佢真係有少少向前撲出去，有啲危險嘅呢一下動作。咁、所以呢、一個。真係大家買之前實際去坐一坐嗰個咁多部車先，真係比較翻嗰個上落車個動作係咪真係自己諗緊嘅舒適性咧？ 係啦，這個、即係電動車呢個係因為 by nature 佢係個電池嘅問題就要做高身啲。但係咧，我就想講，如果作為揸開電油車嘅咧、一般嗰啲超級跑車啊或者跑車咧，都係有咁低得咁低噶嘛，先型噶嘛。咁其實如果電動車第時攻唔攻佔到呢一種嘅市場咧，即係可唔可以吸引到買家咧？ 其實佢哋。而家個設計咧都開始向呢個方向去做緊㗎啦。咁我成日都講嘅，而家喺市面上面嘅電動車，我叫做第一代嘅電動車啦。咁其實都係各大車廠都會去搜集數據先啦，睇下用戶反應啦，跟住佢先至再投放去重新再設計嘅。咁所以其實好多個牌子而家嘅電動車，佢哋點樣發生嘅咧？佢哋其實係將現有嘅叫做燃油車。 佢哋攞翻個底盤之後咧，就揼嗰堆燈啊、電池啊、摩打踩曬落去先。 上去， 所以其實咧，佢而家個設計未係最叫做 我都 最理想嘅嘢， 因為佢太多嘢佢要就係 啦，佢需要就翻呢一堆嘢。我相信咧，可能去到第二代、第三代嘅時候，呢啲問題會消失曬噶啦，因為佢 就會有設計啦。 係啦，個電池會唔會再沉低少少啊？個座位會唔會再好啲啊？甚至乎會唔會係有嗰啲叫 plug and play 嘅？國內原來有嘅喎，而家即係已經行緊有啲牌子。 个 电池咧，佢系可以讲直接去到换电池站，佢已经充满一堆噶啦、你直接掹咗你自己嗰啲插一啲新嘅嚟积走嘅， 咁啊好， 即系 尿 袋， 系啊尿袋，尿袋式电池原来有 啊，系啊，我曾经有讲过，我就点解唔可以有一啲尿袋？ 其实我就听到你嗰集讲过， 系咪先？ 咁又好方便， 真 系因为而家好多时咧，佢停咗等，如果悭咗呢个等嘅时间咧，咁就正。 咁欧洲有啲牌子佢都研究紧呢一样嘢嘅，佢哋都行紧。但问题是很局部的地区才做得到。咁国内其实佢而家都叫做唔好讲主流啦，我谂有10-20% 已经系可以做得到呢种换电池动作噶啦。咁啊换电池当然唔系叫做全城都系啦，但系佢讲嘅遍布可能每一个省市，佢都会有呢种换电池站嘅。总之你去到直接。plug and play 掹走舊一舊插新嘅類已經搞掂， 係因為其實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我會考量嘅一個問題嘅，就係如果我冇電嘅時候咧，我一定要拍喺度嘅啫，起碼要插，就算你快插都好，我都要時間啊嘛。 所以咧， 始終都係唔會夠汽油車會咁快， 冇咁方便，因為其實國內國外都有人做過測試嘅啦。電車其實佢而家呢刻嘅其實係真係市區用係好啱用嘅嘢嚟，因為你。一路起呀停呀起呀停呀，其实佢自动已经插紧电。但如果你是真的长途旅行的话，其实很多人都会发现了原来都几惊吓的那件事，心理压力很大。 是 因为为什么呢？你要每一个站每一个站区你都要计清楚了先，你哪一度你需要停低插电的。重要你要确保那个插电桩你去到的时候是有得给你插，不是被人霸晒。 是啊。 重要那个充电桩是没有坏的。咁其實香港有幾個汽車平台咧，佢哋做一個測試喺英國嗰邊啊， 真係會有壞 嘅，真係會有啊！佢就係一路去嘅時候，佢明明計好個數，我喺呢一度已經有得快差好快搞掂，一去到慘啦，全部有人差緊嘅，咁冇計啦，即刻篤個電腦睇下邊一度最近有，去到下一個站諗住係見到有嘅，點解去到得兩支裝，有一支係壞咗嘅， 慘啦！ 跟住咁其實佢就話嗰、那個驚嚇性係真係諗佢死到會唔會真係會冇電啊，中途會唔會拋鬧咧？咁所以呢啲都係暫時電車需要面對嘅嘢嚟嘅，咁所以長途駕駛甚至乎旅行嘅時候咧，就真係好注意咯。如果有外國朋友聽緊，真係要注意翻呢樣嘢，要計算得好清晰，你每一個站喺邊一度充電啦。 冇錯啦，趙超你講到個就其實緊要嘅就係個插電嗰個問題啦。 冇錯， 有插電嘅問題嘅話咧，原來你唔講我都唔知道。喺有某啲嘅停車場嘅話，原來你而家插電嘅話咧，你拍咗落去嗰度係唔使錢噶。 係啊，好開心㗎。係啊，所以咧凡事都有但係嘅。而家呢一刻其實大家可能都享受咗呢、這個叫做免費充電好耐㗎啦。喺政府停車場其實你俾錢入去泊車，個充電裝任用嘅。 哇，好正！ 甚至乎有啲屋苑都係㗎， 都係 你拍到翻去嘅時候，個充電裝係唔使錢俾你插嘅。但係啦。政府啱啱早排咧就已經喺立法局嗰度有人出咗聲啦，咁就會提議緊將呢一件事喺本身啊係去到2025年都係全市免費嘅，但係而家係講緊今年2023年嘅下半年已經開始實行啦，咁就會喺某個香港嘅政府停車場開始試行先嘅，咁佢就係話所有嗰啲充電裝到時去到已經要開始收費噶啦，咁所以其實電車。當時最大的優勢就是低成本啦、免税啦、一換一有好多咁呢啲計劃去鼓勵大家去轉一個新能源 車，因為佢鼓勵你啊嘛，咁 佢嘅誘因 係 非常 之 大， 誘因好大，因為你個運作成本其實好平，即係你買車又抵，運作成本又抵嘅。但去到而家呢刻，呢啲所謂嘅誘因開始縮減啦，但我甚至乎會唔會係其實有一個諗法就係、是、我哋日後真係去到2035全線已經變咗大部分90%都係電車嘅時候。个电价其实系咩咧？呢、這个真系会唔会系一路飞升嘅？因为其实某牌子嘅充电桩喺2023年，其实而家讲紧五月啫嘛。去到五月呢一刻已经加咗价三次啦。 佢由几时开始计起啊？ 今年。 一年啊，加三次。 跟住，我想问佢大约会充几多钱到噶？ 其实大约我谂你当200蚊可以充满嘅。 哇，都要200蚊噶， 系啦。咁 而家嘅价钱喎，你讲 嗱，而家呢刻嘅价钱大约啫。咁200蚊充满咗，咁你当行到400公里， 嗯、 其实就比油车其实平咗好多 嘅，都系平系。 系啦， 呢、這个 但系我都系嗰句啦。咁、嗯、到时如果电车独市咗嘅时候，个、 嗯、 电价会系点样样嘅咧？ 即系冇选择 喺方面嘅话，佢哋可以任佢任佢加噶咯。 系啊，所以呢一个咧，大家都系要留意翻嘅。咁所以都系嗰句啦，我哋去到而家呢刻，油车同电车之间，大家都仲有好多选择嘅，咁会唔会系第一代嘅电车？我哋已经走去买啊，定系会唔会再睇定啲啊？咁我都鼓励嘅，大家如果假设个配套系真系可以承担得到，嗱、 嗯、 配套要又要谂清楚，系、 嗯、 自己个屋苑有冇得差、 嗯， 或者自己嗰、那个诶，譬如住新界嗰边，自己个屋系咪可以拉到线出嚟差？咁呢啲都系要睇啦。咁到到譬如你自己嘅停车场啦，你加嗰支充电桩落去，你付出个成本系要几多钱咧？跟、 嗯、 住你个屋苑俾唔俾你加？咁呢啲全部都系考虑因素嚟嘅。嗯， 其实除咗充电个 cost 之外咧，我想讲咧，作为消费者咧，其实电动车咧而家都仲系比电油车贵。电油车点解相比会平？因为好多嘅二手市场里边咧，好靓嘅车都系卖紧几万蚊啫嘛。但系电动车而家就算二手咧，讲紧几十万啊嘛。 系啊， 所以变咗你要入手，我唔系唔想换，譬如换部电动车，都试下呢个新 market 啦咁。但系其实都系以消费立场嚟讲，都系高昂嘅。我自己觉得 而家呢一刻真系嗰个成本，我觉得啊，买车其实唔算平咯， 唔算平咯。 系，我不过唯一佢嘅优势咧，其实就系佢嗰个叫做加速性能， 嗯、 即系好多人其实都会谂紧呢一样嘢嘅。譬如我哋俾同样嘅价钱，我可能我哋嗰部车讲嗰个加速可能都系维持咗8至10秒之间嘅嘢，突然间我原来俾嗰个价钱。我的加速性能是变了3秒-4秒的。 嗯， 好大的诱因，好大吸引力来的。 但这样也都很多人即会讲，就是其实你懂不懂控制啊， 是啊， 他噗一声就已经去到很快 了。是啊，其实有位听众在我们刚才的网页那都写了、啊。因为其实那个加速呢真的要大家很留意。因为 你讲电车。 电车。因为其实都市面上有个名字给了一班电车司机啦。那为什么会去到这么严重呢？其实就是因为他们整体那个驾驶态度。 嗯， 即是很多电车他们就是利用了他们自己的加速性能，他比起我们油车突然间很大的距离，他们变相很多时都是叫怼住个电门， 嗯， 那嘣一声就去。但是真的大家要留意返清楚的就是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去控制这个加速。因为其实这个加速呢是很多因素的，你要看回自己的加速啦，路面情况啦，附近有多少车啦，还有自己的车胎有多少食地啦。譬如这一排我们落雨的时候，如果各种因素车胎旧咗啦，磨蚀咗又未换嘅时候，你有呢个力度去加速嘅时候，你即系一脚落去，会唔会真系打滑，甚至乎八甲转啊？ 反而仲危险， 仲危险。 同埋马路上唔系净系得你一个噶嘛，如果你啱加速，啱啱有人 cut 入嚟，咁就已经好危险。 系啊，因为甚至乎网上面咧，寻日有一条短片流出咗啦，咁其实就唔关电车事嘅，咁其实系有部欧洲车啦，咁佢其实喺一堆弯路里边咧，佢八甲转咗2次咯，系啊，佢八。即系人哋嘅 cam 影到佢，咁佢八甲转一次，佢就去咗迎头线，就啱啱好变咗迎头线嘅方向，跟住佢又掉头翻上嚟、 嗯， 再嚟多次，再八甲转多次就炒车，意外嚟嘅。咁、 嗯、 其实都系嗰句，咁好多个因素咯。其实你呢一排咁潮湿嘅地下浮晒油噶啦，咁你再加埋个马力。再加埋你啲車胎唔得嘅時候，其實你喺彎路裏面真係要好小心，因為路面永遠唔係得自己一個， 嗯、 尤其是去到八甲轉嘅時候，你真係影響咗迎頭方向嘅，可以係好嚴重嘅。 尤其是如果你係新司機啊，或者係啲叫做好少揸車嘅，啊買架電動車試一下先咁樣，咁就更加要小心。 太大馬力啦！即系真系未接触过嗰个马力嘅人，真系要慢慢嚟，唔好一次过以为自己个马力喺晒脚下面就叫做赢晒隔篱嘅，唔好有呢种心态。 但系赵超你讲嘅呢一样嘢嘅话，系适用于所有牌子嘅电车。 所有牌子电车其实都系嘅，因为佢哋就算唔去到 100% 都好，大部分嘅电车因为佢哋起动嘅时候个扭力会大咗好多，所以普遍嚟讲佢哋个加速都犀利嘅。 系， 所以都系嗰句咯。当你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啱， 去到车嘅时候，你马力越大，你嘅责任亦都越大。你要好小心控制住自己做紧嘅嘢，唔好影响到其他人咯。 嗯， 因为一发生意外就已经救唔到噶啦。 冇错。咁嘅时候嘅话咧，似乎都系一个趋势啦。咁但系如果你作为一个嘅就系呢一方面嘅达人嚟讲嘅话，你会觉得我哋嗰个态度应该系会点样咧？即系对于电车呢个选择或者， 其实我接受嘅。 嗯， 但系我自己呢一刻咧，我就 暫時唔會換住， 等待先， 都係觀。 我自己呢刻會等一等，係啦， 等佢成再成熟 啲。我希望再成熟啲嘅，即係譬如佢個底盤係真係為電車而做嘅底盤，成架車就已經唔同曬嘅啦，已經係。 OK， 好啦。 呢樣嘢個話應該係指日可待嘅啦，係咪？ 好快，好快。 OK， 好啦，劉宇車 今日嘅分享， 留意多啲車嘅資訊，留意我哋呢個環節。OK， 多謝曬潮潮啊，唔該曬。12:29听个风骚快活啦，阿马老师好，请归位，我哋一阵间翻嚟就会点唱嘅时间18723881872388，想点唱嘅朋友咧就可以打电话嚟咯噃。 冇错啦，有好多个点唱名单嘅话，我哋会陆续出场噶啦，仲可以话俾我听想听啲咩歌添啊，转头翻嚟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西安市主持中国中亚峰会，并且发表主旨讲话，强调中亚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必须得到尊重，任何人都无权在中亚制造不和、对立，更加不应该从中谋取政治私利。习近平说，世界需要一个稳定、繁荣、和谐和联通的中亚。他说，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亚是亚欧大陆的中心，中亚国家主权、安全、独立、领土完整必须得到维护。习近平说，一个充满活力的中亚将会为世界经济复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中亚有基础、有条件、有能力成为亚欧大陆重要的互联互通枢纽，为世界商品交换、文明交流、科技发展作出中亚贡献。翻嚟本港，继昨日之后，劳工处今朝10:40再次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历时一个钟之后取消。天文台话，今日阳光比较充沛，天气情况同昨日差唔多，热压力风险因人而异，提醒市民留意。有工会话，部分工友未必即时知悉警告，亦都唔知道本身工种所属嘅劳动强度级别，呼吁政府同埋雇主喺员工入职嘅时候多作解说。香港建造商会认为，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复杂，施行时间仓促，地盘环境同埋遮蔽地方各有不同，点样落实执行指引措施，亦都系问题。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早前入禀要求宣布人大释法，不影响批准聘用英国御用大律师 Tim Owen 抗辩的决定，又要求撤回国安委话聘用 Tim Owen 构成国安风险和有违国安利益等。高等法院今日颁下裁决，驳回两宗案件的司法复核申请，判词话特区法院对国安委的工作无司法管辖权，国安委的决定亦都不受司法复核，所以法庭必须要拒绝有关许可申请。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朝早开会，讨论政府计划收紧商用车司机提交体格证明的要求。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一批代表到政府总部外请愿，要求政府尊重年长司机的驾驶经验，以及资助司机免费验身。政府建议司机体检的年龄由70岁降到65岁，并且要求一年一检。工会话，目前达65岁或以上的小巴和的士司机占人手大约4-5成。如果收紧验身门槛到65岁，并且要一年一检，担心将会有更多车种出现人手短缺，影响交通供应。立法会议员陆仲雄话，关注当局建议或者会矫枉过正，又希望政府考虑为司机提供免费验身，会要求尽快约见当局反映意见。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炎热， 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538点，跌188点，总成交金额506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01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34点，升5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83.3元，跌4.45元；腾讯控股334元，跌3.4元；盈富基金19.69元，跌1.9元；美团128.9元，跌4.6元；恒生中国企业66.94元，跌8.4元；南方恒生科技3.72元，跌6仙；中国平安55.15元，跌1.15元；建设银行5.35元，跌4仙；中移动66.75元，升1.1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11，日元138.43，瑞士法郎0.906，加元1.35，人民币7.044，英镑对美元1.24，欧元对美元1.077，澳元对美元0.664，新西兰元对美元0.624。日经平均指数报30799点，升226点。港金报1830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市买入1963.59美元，卖出196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 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老 K 复力，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三叉戟，经验老道的警戒三叉戟，面对新型犯罪和各方挑战，人老心未老。陈建斌、董勇、郭婷三剑合璧，国剧夜场三叉戟，5月17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半，港台电视31。 化妆之话落妆最好用落妆油，究竟点解呢？ 因为你要真正彻底落干净呢，是要有油份嘅嘢先会干净。因为有油份嘅嘢呢，佢先会容易溶解啲化妆品啦，同埋防晒。因为而家我哋啲防晒呢嗰、那个持久度好好啊，佢黏附咗喺我哋皮肤表面呢好实嘅。如果你落得唔干净呢，好容易有暗疮。 要知多啲扮靓资讯，就要留意逢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旅游业新规管制度已于2022年9月1日全面实施。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均受旅游业条例规管，若持牌人作出违规行为，旅游业监管局会依法采取行动。旅行代理商需持有有效牌照才可以经营旅行代理商业务，选购旅游服务时记得要找持牌旅行代理商保障权益。如有疑问，欢迎浏览旅监局网页 tia.org.hk。 Hello 大家好，我是 Phil 林奕康。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呢？我觉得只要一个人他没有比他自己不开心太久，就已经算很快活的了。不过最风骚快活就当然是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星期日风骚快活人嚟到最后半小时，咁啊喺网上有啲朋友啲信息嘅，帮我读咗先啦，跟住接电话。佢咧、今日系妹妹阿 June 同妹夫阿 Daniel 结婚34周年，祝佢哋澳洲生活幸福愉快嘅，再祝我哋都开开心心吓。系啦，另外一位朋友佢话咧，早晨啊，想点上俾我女女阿子荣，今日佢嘅生日，妈妈祝福阿子荣健康快乐，激少啲妈妈啊。 哎呀，点解？ 解咁曳曳啊？ 佢话咧好快就要考成分试啦，希望一切平安度过，妈妈会陪伴你继续奋斗吓。OK， 好， 系 咁电话里边啦， 18723888，第一位系 喂 喂 ，Hello， 系咪阿 June？唔系喎 ，Hello， 今日系妹妹， 你 系边位啊 ？Amy 啊 ，Amy 啊， 我系 Amy 啊 ，Amy 姐 啊，多谢你哋啊，接我出街真系， 唔使多谢， 接你出街， 系啦， 有咩？做 乜 嘢接你出街啊？ 系 ，Amy 今日有咩点唱啊？系啊，边场？ 诶，好开心啦！我首先保重我女上个月4月14日，生日快乐啦，即系我女叫 Cobo 啦， 系 咁，其实今个月咧，我好多亲戚朋友生日嘅，真系 咁犀利。 好啊， 五月 之 星啊，你讲紧系咪五月？ 咁我慢慢讲啦。都祝我自己生日快乐啦。 你哋几时啊？ 5月10日嘅。 系，过 咗啦，唔紧要。 咁但系个问题咧，我即系我喺呢个生日嘅两个星期里边咧，我真系自己一个人过啦。 啊，点解啊？ 因为中了新冠， 不紧要啦， 冇事冇事， 补翻 啦。 所有嘅约会啊、饭局啊，全部取消晒，所有 party 都取消晒。 唔惊，会好翻噶。 我下个礼拜约你，好冇？ 而家呢下半个月就好忙啦，去吃饭啦，去即系啲朋友庆祝啊，咁多谢佢哋啦。 好翻之后咯，报复性食饭咯， 冇错啦。 多谢啊， 梳个靓发先。 系，我想祝我今个月咧，嗱有几个死党啦，5月4日春天啦，5月22日 夏天啦，春天啊、哦，暗号嚟噶系嘛？ 自己系秋天嚟嘅，我系 春 夏春夏秋冬嘅。 好， 阿冬咧， 阿冬天咧，佢系冬天嘅，系11月尾嘅。 有排， 咁我 迟 啲 先再嚟， 系啦，唔会咁早，同都可以祝佢嘅生日快乐嘅。咁同埋咧，5月23日咧，我妹夫同我大姨生咧系同一日生日。 妹夫同大姨生。 咁咧，6月2日咧，我妹妹生日，6月30日我细姨生生日。咁我祝佢哋咧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啦。都希望过得开心心啦。 好啊。 咁我都祝自己快啲康复啦，因为我做咗新冠之后咧，跟住我视网膜咧又穿咗个窿。 吓系啊。 所以我去 唔关事嘅。 唔关事嘅，唔关事嘅。 系啊，两样嘢嚟嘅。 系啊，医生讲都话系唔关事。 系咯，两样嘢嚟嘅，唔关事嘅。 系啊。 系啦， 咁啊祝你快啲好翻， 身体健康啦！ 你唔好担心啊，你唔好担心，好快就康复噶啦，饮多啲水。 唔好担心啊， 系啦，叫小强煲啖粥仔俾你，佢最中意嘅煲啖 煲啖粥仔俾你啦，好嘛？ 祝女 好啊！我都想同阿约约讲下啦，即系阿阿阿妹， 阿阿威阿家， 讲嘢 咯，讲嘢 多啲 啊 嘛， 唔好担心啊吓，后期都冇输咯， 好嘛？ 系啊， 咩？ 好快冇事， 唔使担心，好快就冇事噶啦。 系啊，系啊， 祝儿闪铁铿锵啊！ 今年嘅生日咧，我都好开心嘅。虽然患咗新冠，但系旧年嘅生日咧，我就停咗冇庆祝嘅，因为旧年4月尾嗰阵时，爸爸又系新冠过咗身啦，变咗我觉得。系真系都有啲感触咯，所以都希望各位听众都系珍惜 身 边嘅亲人啦，即系如果有咩嘢就可以接纳到就接纳啦，同埋原谅到就原谅咯， 好啊 ，Amy， 我决定请你饮茶， 哦，多谢。 你只可以食一龙虾架嘅龙烧， 你小心啲啊！佢同佢请你饮茶，但系你俾钱啊！ 唔系我请， 入嚟屯门请我饮， 冇问题，屯门啊，屯门啦， 好近啫嘛， 咪系咯，我请你饮茶 啦，真系到啦， 好啦，最紧要你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 唔好谂咁多嘢，唔好谂咁多嘢 ，happy 啊， 好 又嚟， 多谢晒， 饮茶茶， 拜拜， 爱靓派啊，爱靓派，爱听话，即系要听话啦，要乖，靓派就会听话吓，阿东亦都靓派啦。 饮茶点讲？ 青烟茶， 系万强青烟茶，好唔好？ 好唔好？ 好唔好 ？Amy， 你走咗嚟 ，Amy， 唔知啊。 好啦， 多谢你。 好啦，另外有位 Polly 啊 ，Polly 因为翻工啊，唔可以打电话嚟，希望你帮佢读出嘅，送俾冯晚佳、方维芬，祝5月20日结婚45周年 ，Happy 婚姻愉快美满，系 Anna 嘅点唱。 There's only you in my life, the only thing that's right. My to love. You're every breath that I take. You're every step I make. And Rich 加埋 Diana Ross 嘅呢一首 Endless Love 之后，我听另外一位朋友嘅电话，佢就 夏姐， 夏姐定夏姐， 夏姐， 夏姐，姐姐， 系喎，夏姐，姐姐，姐姐， 姐姐，夏姐系咪？ 夏姐，哎呀， 夏姐， 系咪啊？你个夏姐，夏姐你就话夏姐， 系我唔好，系我唔好，下一个。唔好意思，夏姐系咪俾我吓亲啊？唔好意思啊， 要打翻俾夏姐先。 O K， 好 唔紧要嗱，都系我哋唔啱嘅，我都有错嘅。 冇，你冇错。 我哋做翻好朋友啊，好唔好啊？ 系我唔好。 好啦，电话而家阿靓妈， 我哋打通翻啦。Hello， 夏姐。 喂 ，Hello， 你好 啊， 系你啊， 你做咩收咗线啊？ 系啊，收到啦，系。首先恭祝你哋身体健康先啦， 大家 同埋工作顺利啦。 好啊，多谢你。 系， 好顺利啊。 系，大家顺利。 咩你顺利啊？ 系，你讲啊，你讲。 哇，夏姐好似好唔高兴，你讲，你讲， 唔系，好高兴啊！同你任何一个人讲都咁高兴，因为我好开心，第一次打到电话嚟啊！ 嗯，系。咁夏姐今日你有啲咩特别嘅点唱噶？其实， 张学友嘅《每天爱你多一些》 你想点俾边个听啊？ 点俾我嗰、那个我个家姐啦，我个家姐就 佢叫咩名啊？ 佢郑金河啊，佢咧就喺老人院嘅，咁、啊祝佢快啲好翻啦。咁、第二就系、是。祝我阿嫂咧就呢个六月三号咧就做大寿， 哇，高系 啊， 八十岁大寿啊， 系啊， 系啊，八十一岁啊， 哇，好犀利啊， 系啊， 会唔会摆酒啊？ 系啊，大寿啊，系啊，系啊， 摆酒啊， 系啊，摆酒啊， 要高兴啊，真系 要啊， 要 啊，要 开心真系， 系啊，因为我哋屋企好多好多人噶， 哇，咁咪好咯，热闹咯， 有会唔会打麻雀啊？会唔会打麻雀？ 有噶，有噶，卡拉 OK 啊，咁样。 哇，夏姐唱卡拉 OK 添啊，唱咩歌啊？ 即系好似你话斋谭咏麟啊嗰啲老歌咯。 我可以要同阿我同阿霞姐唱下次。 系多谢你啊， 你拣歌， 阿强哥， 系啊， 多谢晒。 好啦， 相逢何必曾相识。 系啊，恭祝嘅就系大嫂啊， 大嫂啊， 大嫂。咁另外咧就有恭喜我有一个朋友咧就琴日添咗个男丁。 哇！个朋友叫咩名啊？ 我嘅叫做阿平。 阿平， 恭喜晒， 恭喜恭喜平姐。 咁仲有一个朋友咧，就系呢个廿七号生日，系啦。 咁有咩名啊？系啊，咩姐？ 嗰个叫做丽霞， 丽 又丽霞姐，哦， 系， 上霞姐。 因为呢啲名我阿霞、阿平、 阿芳啊、阿娟啊， 系啊，唔该晒你哋啊， 唔好气啊，最紧要开心啊， 多谢阿姐。 系啊，系啦，最紧要你哋个个都身体健康。 好啦， 多谢， 拜拜。 想俾大家听紧嘅朋友们啦，包括头先阿霞、阿平、阿娟、阿芳、阿好啊等等之外咧，就听紧风骚快活嘅朋友有祝福，希望每一个都系开心健康。 徘徊丛林，迎着雨。染湿风中的发端，低诉细雨露如若困倦，静靠弯弯小草已清泉，悠悠流泉随路转，偶遇山中转数圈，一片远远静望落叶，荡向清溪之中早飘远。啊随着云烟渐远，听听鸟语，静望雨丝飘断，悄悄的风赠我衷心祝福一串。 奉上衷心祝福天主。 叶倩文嘅呢首祝福啊，送俾所有听紧朋友，送埋俾咧快闪旅行嘅小睿睿， 多谢小张张， 一路顺风啊吓，玩开心啲， 嗯，冇错啦吓， 犀利讲啊， 梗系开心啦， 冇所谓，你中意点都得。 下一个帮佢代读嘅就系冯婆婆， 系咪咧？ 家姐走咗三十几年啦，同姐夫一家都有联络，关系好好， 嗯， 但系姐夫咧，往哥咧，啱啱都走埋，94岁啦，好怀。念佢吓，想点俾外甥听？希望全部人都好好好生活，包括有德伟、德威、德仲、德凤、德慧同埋德趣六位朋友嘅，嗯， 六个外甥听系嘛？六个 系六个外甥听嘅， 冇错。 咁想点呢一首歌曲嘅就系，是《爱是不保留》。 结束我哋今个礼拜 嘅节目， 分手快活人， 礼拜啦，下个礼拜再见啦。你会唔会挂住我哋啊？ 梗唔会啦， 千祈唔好啊！唔系咯，有乜好挂啫？去玩咪去玩咯，系。 下个礼拜翻啦，个头都翻啦。 挂唔挂住我哋啊？挂住听重温啦，各位朋友，下礼拜一见， 拜拜。 曾听说世界爱没长久，哪里会有爱无尽头？尘俗的爱只在乎曾拥有，一刻灿烂便要走，而我却确信爱是恒久，碰到了你已无别救，无从解释不可说明的爱，千秋过后仍长存不朽，谁人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至高的爱尽见于自尊的手，看血在流反映爱没保留，持续不死的爱都世朋友，唯求奉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唯望得主称赞已足够。说世界爱没长久，哪里会有爱无尽头？尘俗的爱只在乎曾拥有，一刻灿烂便要走，而我却确信爱是恒久。长存不朽，谁人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自觉的爱尽见于自尊的手，看血在流反映爱没保留，持续不死的爱都慢世奔忧，唯求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唯望 遗忘得主清晨已足够。 爱是不保留，关心妍呢首歌曲，祝大家一个愉快周末，下个礼拜日再见大家，拜拜。